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6:08，咁啊扭开心机，而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早上嘅时间啦，唔少得咧有二台白卷佬喺直播室入边陪住你哋啊吓。出边嘅温度咧，一见到个一字，19度，相对湿度66%。咁啊天气咧又有少少干干地嘅感觉啦。咁啊早几日咧嗰啲雾啊，我唔见晒啦。今日大致多云，不过有几阵雨啊，天气亦都稍凉噶。最高的气温会去到22度，各位听众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人呢好奇怪，奇怪原因是因为我哋能够在失败之中吸取教训，然后去到成功。这个呢是不是所有的物种都能够做得到。第一，我们有智慧。不过为什么说人很奇怪呢？人有阵时很反智。当我们明知道一些事情是错的，我们仍然会去选择去做。今天是2020年3月11日，希望大家都要记住，人类不要经常犯同一个的错误。 Yeah. 九年前三一大地震嘅时间，当其时日本就真系用咗个方法不断向呢一个嘅核电厂嘅注水。核电厂危机咧，其实要几百年先至可以解决。人类系咪又会不断犯同样嘅错误呢？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早晨啊，各位听众，十九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6%噃。嗱，香港开埠初期嘅时间啦，筲箕湾呢个地方啊，仲未发展。啊！揭揭百科全书原来都有18区系列嘅、哦，啊，筲箕湾啊仲未发展啦，咁啊原因就系因为采石嘅工程，唔系采矿，系采石。啊，其实筲箕湾一带咧都系接近中区地区添啊，去到咁啊都有咧呢啲嘅山石可以采噶，可以用嚟做咩咧？咁啊以前梗系采咗啲石。我嚟兴建建设香港啦！早期啊，采石嘅地方咧，仲有湾仔啦、铜锣湾，呢啲都系啊东区嘅采石场。其后采石啊，先至咧就系发展去到北角啦。西区采石咧就集中咗喺咧就石塘咀一带。嗱，香港开埠之初期啊，吓好啦，香港开埠之后啦，已经提供咗咧就系发展筲箕湾嘅基本条件。香港嘅人口增加。副食品的需要就是与日俱增，鱼 fish 就是主要的副食品之一，这样就更加吸引邻近地区的渔民将鱼虾蟹等等的海产运来过来香港出售，有些渔船就是卖出海产之后就会回去了，有些留在这里用香港作为他们的基地，这样香港啊，即系原本系渔村嘅筲箕湾，就成为咗一条小嘅渔村，跟住又发展成为一个大嘅渔村，哇！啲规模越做越大。同一时间，香港开埠初期嘅时间，主要咧就系运输工具其实都系渔船嘅。之前咧都有提过啦，早期啊嘛，比较隧道，特别系海底隧道。从石矿场啊，将石头咧运到工地啊，主要嘅运输方式。是先用渔船将石材咧就运到去工地嘅海旁，然后用人力啊从海旁运往工地，以弥补咧就系陆上运输工具不足噶噃。听起落嚟都觉得辛苦，所以我哋呢啲叫做后人啦，享受紧前人嘅种子，得人因果千年记，记住咧要多啲尊敬我哋嘅长辈啊！就是因为有咁多叫做运输嘅工作啦，所以有好多嘅渔民呢，唉，鱼都唔打啦，直头用架船、渔船呢去到担任做运输嘅工作。呢、这个亦都係吸引咗大量渔民啦，即係叫做坐渔船嚟到香港嘅原因。其实呢就唔係嚟香港諗住打鱼，係香港諗住做船嘅生意。到咗呢就係1860年。1860年系乜嘢呀？咸丰十年。沿住咧就系海货运运输啦，又需要大量嘅渔船，呢、这个时间啊，更加咧就称之为啊帆船贸易时期。嚟香港嘅渔民咧就更加多啦。啊，当时渔民分布喺各个嘅渔村，其中筲箕湾渔村咧就系其中一个大嘅渔村，而且筲箕湾更加就系一个渔民用品啊商业中心，一个集散地。呢、这个商业中心咧就系今日嘅东大街。关于东大街的街字，其实原非原本就不是街的意思。街这个词在渔民心目中就是指市集、街市的意思。哦，渔民称之市场就为街，就是因为他们会去到这个地方就有个讲法叫埋街，即是说就将水路水上就去到陆路的意思。好啦，去到今时今日啊，当然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转变啦。渔民呢仍然会用嘅咧就系埋街呢一个字噶，呢个字咧就代代相传啦。去到今时今日咧都仲用紧嘅。不过东大街咧个街就已经比较街道个街，就唔系市集咁嘅意思啦。渔民至今仍然将筲箕湾分为两区噶，我真系唔知道。不过讲完咧你就会知啦。接近啊旧太古船澳，即系而家称之为太古城一段嘅筲箕湾啦。就叫做西湾河， 接近亞公岩一段的筲箕灣就是稱之為東大街。西灣河東大街是 balance 的，對稱的，漁民呢是這樣去到認知的。所以我們就會知道了，東大街就是一個市集，一個街市比西灣河更早，否則就不會叫西邊的海邊叫做河了，是不是？西灣河嘛，不是西灣海，不是西灣街嘛，是不是？每個地區都有他們自己很多的歷史在裡面的，筲箕灣都一樣有很多屬於他自己的故事的，你又了解得多少呢？彩石，哇，以前香港的一輩是厲害的，靈活變通走位，刻苦耐勞，那陣時還未叫做獅子山精神的時間，已經存在於獅子山精神。一首的作品他們答明一派。早晨早晨，六點十九分，石頭機。 看遍了冷冷清風吹飄雪，漸後鞋踏破路濕透，再看遍远远青山吹飞水月流，曾独对冰消瘦，世间轻飘送黄昏，人独梦乱衣鬓，一心把思绪抛却似虚如真，心愿内旧梦复浮沉，一心把生关死劫与酒同饮，焉知那笑眼藏泪印，世间轻飘送黄昏，人独梦乱衣鬓，一心把思绪抛却似虚如真，心愿内旧梦复浮沉，一心把心关成劫与酒同饮，焉知那笑眼藏泪印，分分秒秒作假，春宵暖暖变卦，真真假假。 三名一派的作品《石头记》，外面室外气温是19度，继续收听紧来自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二一线》。 学得多，人生赚得更多，活用传统智慧。 晨光成语百科。 揭啊！成语百科，这个都挺得意。原来讲到宋朝的时期，黄州的陈肇为人就非常之好客的，喜欢招呼啲亲朋戚友，喂，过来过来过来，更加自称叫做龙岳先生噃。他又喜欢招待那些宾客啦，系咪？屋企咧非常非常之热闹，成日咧都是夜夜笙歌，哇，搞到天光都未肯瞓觉。好啦，他的太太柳氏出身于河东，为人十分之凶狠啊，好恶嘅。即使屋企有客人嚟到咧，佢都会令到佢夫君落唔到台，弊家伙，男人系要面啊嘛，系咪？树啊要皮嘅。诗人苏东坡咧，竟然写首诗咧就挖苦呢位陈姜伯，就话到啦，龙岳居士真系相当可怜，寒空雪有夜不眠，不闻河东狮子吼。系啊，的而且确咧，河东狮吼，其实河东咧就系古郡嘅名称嚟噶，喺今日嚟讲咧就系山西嘅南部。狮吼啊，狮吼功系边一个嘅狮吼功啊？如果有留意住金庸嗰啲咧，就系《倚天屠龙记》四大护法啦，金毛狮王谢逊嗰个狮吼功咁大声。狮吼嘅其实意思咧，佛家用意比喻咧就系威严，唔系净系指大声。呢样嘢咧，大家都要留意住啦。不过咧，之后咧就用嚟比喻咧，就妇人咧就系譬如系容易妒忌啦。凶悍啦，大发之威，大吵大闹。年代咧都已经唔同啦。以前咧就真系可能系就唔系讲紧宋朝嗰阵时啊，系讲紧咧即系早十几二十年咧，大家都讲嘢都系会凭住可能大声啊，就会咧就系靠恶嘅。不过我成日觉得咧，如果系想同大家评理，甚至乎好似阿陈生同埋阿柳氏咁样，你唔中意人哋嚟屋企搞到夜夜笙歌嘅，咁你咪同人讲倾下咯，何必要搞到咧就系下下都河东狮吼咁款呢？凡事咧都应该咧就系好好地商量一下，一齐咧就面对一啲嘅唔想或者唔如意嘅事情，呢个先至系解决问题嘅最好办法。如果唔系下下得个恶字，得个嘈咧，只会令到大家嘅伤痕更加加深嘅啫。 开会打仗，这个乐团卖理想，分享不争抢，个个头上有光，极漂亮，静静的欣赏，甜甜的景仰，人人是偶像。同道学会团结，殊途就当小别。既然已滴血，大路更宽广不拘小节。前途未会停歇，那一天醉过手也自然。路结多少好风光，照直说。经不讲，快要十年，问对方健谈不羡慕，哪个还在赛跑？未上岸，踏实的追赶，虔诚的向往，情谊不碰撞，同途学会团结，殊途就当小别。既然已滴血，大路更宽广不拘小志，前途未会停歇，那一天醉过手也自然， 路见多少好风光，笑直说。有人说合了要分，但是我分了亦要恨。那一个赢了，亦有同等兴奋，全部也是这根心。沿路白发都缤纷，同途学会团结，殊途就当小别。既然已滴血，共用过酒意，为何胆怯？前途未。手也自然，路见多少好风光，照直说。 一首嘅歌曲，佢系柏豪，周柏豪，《怒花》，愤怒嘅怒。凡事啊，以和为贵啦吓。呢、這个时间听埋六点半钟嘅新闻先，我哋转头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永兵报道新闻。纽约股市反弹近半成，三大指数早段高开之后一度倒跌，收市之前重拾升势。美股经过黑色星期一急跌之后，有投资者趁低吸纳。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促请国会通过财政措施，舒缓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经济的打击，包括削减工资税。投资者憧憬经济将受支持，加上油价反弹带动能源股，美国债息从低位回升，亦有利金融股表现。道琼斯指数以接近全日高位收市，报25,018点，升1,167点。纳斯达克指数报8,344点，升39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882点，升135点。欧盟领袖召开视像会议，讨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工作。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将会设立250亿欧元的疫情应对投资基金，将用于扶持医疗卫生、中小企、劳动力市场和欧盟经济受疫情冲击的部分。欧洲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是意大利，确诊病例突破10,000宗。法国和西班牙分别有1,700多宗和1,600多宗确诊病例。美国民主党两位总统参选人桑德斯和拜登分别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取消当地星期二在俄亥俄州克里夫兰的竞选集会。今次是美国首次有大型政治活动因为疫情取消。美国至今有800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至少29人死亡。俄亥俄州星期一有3人确诊之后，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民主党当地星期二在6个州举行总统提名初选，俄亥俄州被视为拜登和桑德斯的主要战场，将会在今个月17日举行初选。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乐意接受新型冠状病毒测试，但他获告知不用这样做。特朗普上个月出席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一名出席者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5名曾经同患者接触的资深共和党议员决定自我隔离。特朗普曾经同其中3名议员会面。在白宫的记者会上，特朗普说他感觉很好，接受测试没什么大不了，他乐意这样做，但白宫的医生告诉他他没有病征，没有理由接受测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天气稍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 展望听日有几阵雨，星期五有雾，周末期间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晨光第一线邀请一班在香港居住和成长的少数族裔上来分享一下在香港有的不同生活方式。 我的精锐朋友， 今个星期白元浩邀请到的精锐朋友是， 大家好，我是泰国裔巴鲁萨瓦迪卡。我泰国人看香港人好爱好喜欢，心差不多泰国人，香港人都好，不好都不会在这里二十几年。 密切留意逢星期五早上，香港电台第二台平等机会委员会全力推动晨光第一线， 我的精锐朋友。 早晨，各位听众，6:36啊，咁啊，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咧，继续咧都有白元浩陪住你哋。今日朝头早起身啊，准备定咧就系翻工，或者咧就系准备定今天啊所做嘅事情啦。出边啊19度，相对湿度67%，咁啊空气方面啊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噶。咁啊直播室入边啦，记住有白元浩陪住你哋啊。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结结报纸咧，都系离唔开噶啦。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啊，疫情持续啦。不时咧就有确诊者咧就乘坐的士啊，去到医院噶噃，令到业界咧即系的士业界人人自危。喺寻日嘅时间啊，佢哋更加举行咗一个叫做抗疫活动。计划咧就向每一部嘅的士啊示范如何使用一个叫做光触媒喷雾产品，并且咧派发相关嘅产品，亦都会为每一架的士嘅车辆啊贴上咧就已消毒嘅贴纸，希望咧乘客啦睇到之后咧能够好快脆就识别得到啦。近期唔少食肆啊要求咧就顾客进入之前咧都需要量度体温啊，我都试过，入到去嘅时候嘅时间咧就会有人同你讲啊，先生唔好意思啊，要度一度体温啊，当然啦，我话健康嘅，所以咧可以啊继续咧就进餐。不过的士司机话到啦，相关嘅措施喺坐的士嘅时间咧就未必可行啦，因为即使咧知道乘客发烧，司机根本冇权去到拒载，只好咧就尽量啊调校一下车窗，保持住空气嘅流通。勤力啲咧就系抹车，并且为乘客提供咧就酒精搓手液。的士小巴业界咧就举行咗一个叫做的士小巴抗疫大行动2.0。佢哋更加号召啊，各个属会嘅义工啦，喺短期之内喺香港设立不同嘅示范地点，希望可以向每一部嘅的士示范如何用一个叫做光触媒喷雾产品。他们的主席更加说到了， 光中煤有效期咧就系三个月，目标咧就系确保全港18,163架嘅的士咧都喷洒光中煤消毒嘅涂层。另外啊，4,350架嘅小巴、2,000架嘅保姆车、7,100架专营嘅巴士，包括校巴、村巴同埋跨境巴士，都会咧就系喷洒呢啲嘅光中煤嘅噃。面对住疫情啦，除了业界提供支援之外，的士司机亦都纷纷自保啊。其中咧有啲个案系咁噶噃，揸的士都揸咗40年嘅邓生就话到啦，系即使近日气温回升啊，至到咧大概系20度啦，而家就19度，亦都会坚持咧就系每一日都开窗，保持住空气嘅流通。佢都话到啊，过往咧只会以清水加碱液咧清洁的士。而家咧就会改用一啲嘅消毒药水，亦都会配以咧酒精喷雾定期清洁。架车咧干净健康咧系属于自己嘅，系咪？呢样嘢都最紧要啊！嗱，个人洁净方面啦，司机大哥咧就话到啦，胎盘上方咧就放有沾上消毒剂嘅毛巾，会定期咧清洁双手。另外啊，佢亦都会将车。佢将架车咧就系提供呢个嘅消毒搓手液啦，希望咧就将呢个搓手液放喺后座位嘅上边，乘客咧随时可以用。至于口罩啦，佢表示现时咧有3个星期嘅存货，每一日咧就系大概用2个啦。讲到拒载方面啦，司机就算咧见到人发烧咧都冇权拒载啦，因为都要车佢哋去医院。他们就说到了，没得担心，不是没得担心的，都没得选。如果需要去医院，那么车的窗就开大一点咯。平时都会尽量避免在医院那里等客的了。又有司机说到了，平均每一天都要去医院几次的，同样都会开晒窗，并且勤力清洁车厢。每一天最少就抹2次。希望呢就是为人为己，最重要就是保持住清洁、干净和卫生。咁样咧就希望做到人人健康啦。的士大哥听到呢首歌曲嘅时间，会唔会特别有共鸣呢？定系你冇睇过呢？大哥谂住搵餐食嘅啫，冇谂到下下都去到做航模得嘅吓。皇军到此一游，今日温度19度，相对湿度66%。各位听众，早晨啊！ 车窗都关上了，再走的顾客有多少？到镜影照面具，何处还是愁与扰？终点都不见了。要怎超脱世态纷扰？劫数可有预兆？何时被爱呼召？谁愿见死不救，滴水不漏，像一颗石头，能痛到多少春与秋？一千岁亦自觉不够，无惧我心伤透，度挥衣袖，万般带不走。无论是快乐与难受，也只不过刹那感。花花世界，梦想一刹那已走坏，志气可以贱卖，每步陷阱任你踩。光阴走得太快，重伤一次你会长大。到处天阔地大，谁评定我好坏？谁愿见死不救，滴水不漏，像一颗石头，能痛到多少春与秋？一千岁亦自觉不。 亦都想逗留，能痛到多少春与秋，一千岁亦是个不够。无惧我心伤透，荡挥衣袖，万般带不走，凡尘没有什么永久，乐与苦不掂过身后畅游。 今日朝头早咧，继续喺职场 KOL 入边都会揾嚟我哋嘅专业人士啊，同我哋讲下化妆点样化得靓啲噶噃。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头发蓬松，啲衫又衬得唔好，点算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变靓啲，一定帮到你噶。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我哋职场 KOL 梗系要变靓啲啦，即刻啊揾我哋嘅专业化妆美容顾问啊 Queenie 出嚟先。早晨啊 Queenie，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 你好啊。嗱，要变靓啲咧，今日真系有啲麻烦嘢啦，啊要请教阿 Queenie 系啊。嗱，而家咧即系疫情啊严峻啦，系咪先？咁我哋香港人咧成日都话啊要去赏樱花，赏樱花，无论咧日本赏樱花、韩国赏樱花咧。而家都弊啦，啊，个个都企咗喺香港，啊，留翻喺呢一度，咁始终嘅健康系紧要嘅。咁但系大家咧都系好中意樱花噶，你估有冇啲办法咧系可以将樱花呢种嘅美态、樱花呢种嘅感觉放喺块面嗰度嘅咧？我纯粹问一问，得唔得噶？ 得噶，得噶，其实有啲叫做樱花化妆噶， 樱花化妆啊。 嗯，樱花化妆系啊，因为就系好似你话而家呢个即系赏花季节，即系与啲花有关嘅直情化妆品啊，甚至乎香水啊，hand cream 啊，嗰啲沐浴露添啊，都会出咗啲樱花嘅 product 出嚟。咁其实樱花化妆亦都系好配合而家春天嘅季节啦，因为都开始即系。百花盛放啊嘛， 系咯，都十一号啦，系咪？嗱，咁啊，但系嗱，樱花化妆咧，系咪我哋所谂嘅？譬如我自己觉得啦，系咪要揾啲樱花花瓣啊？即系要夹埋星期五啊，安安咧，揾啲樱花花瓣翻嚟，然后咧就可能做嗰啲叫樱花发簪，跟住你就插喺个头嗰度，又或者咧系有啲樱花花瓣嘅耳环，系咪呢一类型就叫做樱花化妆咧？ 哦，呢啲系装饰我哋之后化完妆之后可以咁样去即系令到自己更加靓嘅。咁、但系其实樱花化妆咧就我哋纯粹系攞樱花嗰个色同埋感觉去做咯。咁、多数我哋樱花嗱望出嚟咧都系淡淡粉红咁样噶嘛。咁、所以成件事望出嚟都会觉得好似好白嘅。即係嗰個感覺係偏白少少，所以我哋咧喺個底妝方面咧就要攞少少功夫啦。咁我就會建議大家咧可能會買翻一支咧帶有粉紅色嘅 makeup base， 咁係一個即係打底霜。咁佢其實咧擠出嚟咧係淡淡粉紅嘅啫，但係當你推上面嘅時候咧，佢已經係好薄一層，已經唔會見到個粉紅色，但係你就會覺得成個面係個膚色係提亮咗啊。咁你諗下櫻花個感覺都係粉粉白白咁樣，但你諗下，如果本身自己係偏黃啊，或者偏比較暗沉嘅膚色嘅時候咧，你化個櫻花妝咧，其實你達唔到嗰個櫻花嗰、那個，即係好似日本啊或者韓國少女嗰種感覺。 係咯，譬如好似如果我咁黑咕立立嘅咁，要我化到咁樣都即係只係驚嚇兩個字。喂，但如果我呢啲黑黑地色嘅或者健康膚色啦，唔好黑黑地啦，我係咪可以扮櫻花嗰棵樹嘅咧？树颜色得唔得啊？ 隔篱都得， 樱花树嘛，你樱花妆，咁你梗系樱花个框都要啩，系咪？ 系啊，呢啲你喺系啦条框啊， 系咯樱花。 咁又唔系嘅，嗱，如果女士嚟讲咧，真系好似你话斋嗰啲健康肤色咧，咁我就系可以其实一用呢个粉红色嘅打底霜咧，已经可以提亮咗个肤色噶啦，即系你感觉上已经觉得好有光泽，冇咁即系望出嚟暗噶啦。咁所以我哋首先就系用个 makeup base 打咗先啦，跟住咧就因为都会建议大家个粉底咧都系。唔好厚啦，即系自然为主，咁就薄薄地一浸，咁你落翻你嘅湿粉啦。咁你譬如你用开 cushion 嘅，你可以用翻 cushion， 湿粉亦都可以。咁就最主要 以透薄为主嘅。咁另外呢眉方面呢，我就会建议大家画嘅时候呢都唔好太重手用返啲深啡呀、或者灰色啦。咁可以试下选择一啲呢浅灰嘅浅啡嘅颜色。 係 啦，浅啡颜色。咁因为望出嚟 浅啡就真係话 返。 係啦， 嗰條款喎。嗰條款就係嗰度。 係啦，樱花树下咁样喎。 是啦是啦，咁可以用返啡色囉。咁但係如果对一啲女仔嚟讲啲眼睫啲眉毛呢比较粗比较黑嘅话呢，咁可以选择返用一个叫做眉嘅掩膏，眉 gel。 眉 gel。 咁嗰、那个係啦，嗰啲眉 gel 好似个睫毛液咁样㗎。咁你扭开咗之后呢，咁佢有个刷嘅。咁里面呢已经係有啲浅啡色喺度㗎啦。咁其实市面有好多颜色嘅。咁我哋就揀返浅啡啦。咁、我哋将佢呢轻轻呢将个眉毛逆方向咁样。 嗯， 即係向個底咁樣掃啦，咁然後再向翻個面咁樣掃啦，咁亦都可以幫你個眉毛呢染翻個啡色嘅顏色，咁、你就可以唔使畫眉筆都得㗎啦。 係，不過呢櫻花嘅顏色呢掌握嘅時候都有啲難啦。例如市面上會唔會有啲聽眾想去揾一啲嘅顏色呢，我哋應該係揾粉紅色啊，定係直頭其實坊間有好多佢已經寫到名 Sakura 櫻花顏色咁樣先至會好啲呢。 櫻花係如果你市面佢主係即係主要佢已經有個櫻花嗰顏色，你可以揾翻嗰顏色啦，因為佢已經配襯翻啊嘛。咁、其實櫻花我除咗講話係淡粉紅之後咧，其實佢係都會有帶有少少珊瑚嘅，即係橙橙地嘅顏色噶，淡嘅粉橙顏色噶。咁咧佢哋都有好多名嘅，叫做咧櫻花珊瑚色、櫻花奶茶色、櫻花玫紅色咁樣嘅。咁、所以其實呢啲顏色咧都係屬於櫻花系列嘅，因為你櫻花都會分佢即係初嗰個顏色係點啊，又慢慢成熟啲，又會深色啲噶嘛。咁呢啲顏色嘅類別都可以嘅。咁如果皮膚深色嘅話，咁可以揀翻啲珊瑚色同埋玫紅色嗰啲啦。咁但如果我哋本身皮膚白淨嘅話，咁我建議櫻花嘅淡粉紅色咧已經好靚噶啦。咁搽嘅方法咧，亦都係搽翻喺我哋嘅眼窩位置啦。咁你可以輕輕用咗一個淺嘅粉紅色。摆咗喺个眼窝度啦，咁你可以选择一个玫红或者一个珊瑚嘅颜色啦，咁、就摆翻喺我哋近我哋眼帘位置咯，咁你感觉上就成个会立体啲咯，个眼影 系嗱，樱花自己本身都好多品种啦，所以樱花嘅颜色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层次嘅。但我记得咧之前都介绍过咧，就譬如今年嗰、那个时尚咧就比较上偏向咧就 系 蓝色嘅。咁如果呢个时候咧，有冇办法？譬如我个头咧就冇理由系。或者唔係個個 carry 到啦，就係呢個粉紅或者櫻花嘅色嘅，咁可能比較上深少少，可能又偏藍少少，咁樣同呢一個嘅櫻花嗰個妝咧襯落去，襯唔襯到噶？ 襯到噶， 嗯。 如果你譬如你個頭髮已經係染咗嗰個藍色之後咧，咁我哋盡量咧，我哋可能個櫻花妝咧，我哋以珊瑚色嘅櫻花妝為主，偏橙少少，係啦， 係。 咁樣你去查嘅時候呢，咁成個個通個感覺就會自然啲。咁如果你譬如話我冇染到頭髮嘅，咁我哋冇所謂啦，就可以用返以返你自己嘅膚色為主啦，偏白淨嘅，偏粉紅多啲。但如果你偏健康膚色嘅，就會偏珊瑚色嗰面系列多啲囉，揀返嗰啲櫻花嘅顏色囉。咁除咗我講緊畫個眼影之外，我哋可以用返啲櫻花嘅顏色眼影啦。咁亦都可以呢用返呢我哋就唔好用慣我哋自己平時可能都會用黑色眼線咧，或者係液體眼線，即係水筆嗰啲眼線咧。咁因為其實你化完個咁柔和嘅顏色之後咧，你用個水筆眼線，你會覺得個顏色好突然啊，即係突然淨係望到你條眼線咁樣噶。咁所以可以揀翻啲咧卷心筆狀嘅筆嘅眼線啦。咁因為佢哋係帶比較柔和啲，同埋可以揀翻啡色。 系， 咁都系好讲紧，即系你个樱花都要有条款噶嘛。 系啊，我最中意嗰条款，我最紧张噶啦，系咪？ 最紧张嗰条款，咁我哋用翻啡色咯，咁就会整个感觉会自然好多。 嗯，明白明白。咁嗱，如果虽然咧就 Queenie 就好耍家就是、化妆嗰啲啦，但会唔会俾到少少 tips 咧？就譬如啲女士指甲嗰度有冇办法啲特别嘅方法衬到呢一个樱花妆？ 有啊，如果你嗱指甲咧，好似我头先讲嗰啲花梅、梅红同埋粉红嘅颜色咧，咁、你要睇翻自己，都系嗱指甲方面咧，我哋可以搽翻啲比较粉色啲，但系咧唔好拣实色嘅粉色嚟搽，因为有啲市面上有啲系。是啦，即是好像一些好透透地的粉红。是啦。 若隐若现。 若隐若现的透明粉红。那你好像搽了一阵之后呢，那你就会觉得那个手都会看出来很健康。只是自己那些健康的偏红的指甲。 即是那些呢你又看到它，但是又好像看不到它。你看不到它咩？但是它又出现那些颜色是吗？ 是啦， 这些樱花颜色真的。 大約半透明的淡粉紅的顏色咯，咁都會令到成對手都會望出嚟白淨同埋健康啲嘅。咁、如果啲女士中意出去譬如做指甲啊，做啲嗰啲 gel 甲嘅話咧，咁亦都可以做到呢啲效果。咁、甚至乎可以畫啲櫻花上去襯翻都好靚，而家都好得意。 咁啊啱啦，大家可以趁住呢段時間啦，未必個個真係上映都難噶啦。而家睇下有冇機會 VR 上映啦嚇。咁、所以咧，大家喺個妝上面咧都可以自己欣賞咗自己呢個櫻花妝先嘅，上咗自己先啊嘛，係咪先？ 冇錯冇錯。 好啦，今日朝早唔該曬 Queenie， 拜拜。 拜拜。 如果你连妆都化不到呢个樱花妆的时候，唯有听住呢首嘅歌曲，那个脑入边谂住有棵樱花树先。张敬轩， 树荫有一只蝉跌落你身边，惊慌到失足向前，然后扑入我一双肩，令你腼腆一脸。像樱花万千，怀念美好高中两年，期望你的青春不变，去到今天。还记得樱花正开，还未懂跟你是爱，初春来时彼此约定过，继续期待。人自身这大时代，投入几番竞技赛，曾分开，曾相爱，等待花蕊又跌下来，才懂惜这是恋爱。

有颜色又或者系接纹向下嘅呢一面咧，系向外噶。 哦，我知道咯。 仲有啊，个口罩咧系要完全覆盖住个口啦、鼻啦同埋下巴噶。 知道啦，大佬。然后咧，仲要将嗰条金属线沿鼻梁两边揿实，贴实块面啊嘛，系咪？收到啦，哥。 啱晒啦，我哋行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大大利。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次 早晨啊，各位听众，七点零八分啦，继续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吓，咁啊直播室有白元浩啦，仲有阿奥，早晨啊，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啊，今朝咧可以讲下呢一个就系啊吓，究竟啊早啲起身啊嘅你咧，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啊，正所谓，同成功人士啊点样咧有挂钩咧，咁啊好多咧成功人士啦，以至咧一啲叫做社会贤达啦，都系中意好早起身嘅、哦。咁如果呢一刻你已经扭开收音机，已经食埋早餐，已经做完运动啊，准备咧翻工或者咧开展你嘅一天咧，好厉害吓、啊，俾啲掌声自己先。 我哋都要俾掌声自己、哦。 系啦，咁呢一个说法系由边一个讲出嚟嘅咧？就系、是、由一个咧日本嘅精神学专家啦，叫做井之上洋一啊，曾经表示咧早起咧等于赚到更加多啊自己独处嘅时间、 私人时间啦。 系啦，试想想啦，如果你可以咧由本身咧朝头早八点钟起身嘅。褪到去咧，褪早到去咧，六点钟就已经起身啦。简简单单多出嚟嘅个零两个钟头时间啦，已经咧好让你咧处理一啲咧生活嘅琐碎事啦，同埋咧叫做有一个独处嘅空间。独处嘅时候咧，特别咧可以专心同埋快速咁样完成一啲事务。 个个都赖床，呢、這个世界仲唔系我嘅？ 好啦，咁啊，头先一开始嘅时候讲啦，话。早起点样同成功人士挂钩呢咁样。咁啊讲两个例子啦。咁啊无独有偶都系呢关于呢一个呢手机品牌公司。第一位呢就系、是、三果品牌嗰个啦富克啦。咁、接受呢Time Magazine 啊访问嘅时候呢曾经表示自己呢系晨早嘅人嚟嘅。佢、每日呢大概早上四点钟就起身啦。咁、 我 唔知道。 差唔多、 小白、差唔多系咪啊。 哇我见到自己步向呢个成功啦而家。 系啦。步向叫做上市公司嘅 CEO 啊，行政总裁 发下梦都好啊，系咪？ 系啦，咁起身之后咧，佢会做咩咧？就系、是、咧先咧 check email，、然后咧就去做workout， 即系做锻炼，跟住咧就系、是、去一个牌子嘅咖啡铺，佢特登讲咗呢个牌子出嚟，我唔信净系呢个牌子嘅咖啡铺先有好嘅咖啡饮。饮完杯咖啡之后咧，就斯斯然咁样去翻工啦，开展佢咧高效能嘅一天咁样。第二位咧就系、是、乔布斯啦，咁乔布斯咧亦都有早起嘅习惯嘅，咁佢又系咧佢冇富克咁早起身嘅，起身嘅，咁佢六点先起身，咁一起身咧。就係、是、趁住孩子都未醒來之前咧，就完成一啲工作，之後咧就叫屋企人咧一齊準備早餐啊！食完早餐之後咧，就要開早會嘅，咁開展新嘅一日啦，咁預備下早會有啲乜嘢，同啲員工 briefing 下啦，咁講下啦，咁樣咁 啊，幾得意喎！呢一類咁嘅 I T 人啦，你以為佢一定係哇瞓到 一定係宅啦， 或者瞓到好好熟睡啦，或者好夜先瞓啦。啊，誰不知佢哋完全唔係喎，個生理時鐘咧就教到自己好早嘅咁樣。 我今朝都好早起身啊，成家都好早起啊。 點解嘅？ 有蚊啊！有 哦。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有蚊咧就惨啊，瞓觉质量咧都唔系咁好啊。 搞住晒， 系啊。不过猪邪咗只蚊啊，我已 经。梗系要啦，好啦，因为你要保护家园噶嘛。你走咗之后，佢咬你啲公子咁点算啊？系咪？ 哇，唔止一只添啊，唔知都唔知咩事啊！寻日夜晚。 系咯，啲蚊你应该有落蚊网啊，嗰啲。 蚊网冇啊。 哦，即系可能打枪打开枪嘅时候。 打开枪，平时都有嘅，不过可能即系天氣會有少少改變，所以啲蚊咧就比較活躍咯。所以呢啲咧昆蟲我都成日留意啊，從而知道天氣嘅變化係啦。咁如果你要留意住交通嘅變化，要留意邊個啊？ 係 Didi， 梗係 Didi 啦。早晨啊 ，Didi。 早晨。 早晨啊，多謝留意啊。 梗係要啦，留意一下你啊嘛，係咪先？今日出邊嘅交通情況係點咧？ 好啊，咁啊嗱，都係繼續同大家講啦。較早前㗎啦，元朗嘅平匯街有路陷啦。平汇街介乎孖环路至到元朗安宁路一段仍然封咗噶，封咗一段嘅平汇街啦。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就68A 啦、76K、968X、K66、K68 啦、K73 咧都要改道行驶嘅。咁另外咧就长沙环嘅荔枝角道咧，就较早前都系爆水管啦。咁荔枝角道同埋长荔街去旺角方向咧，就部分行车线封闭嘅。咁今朝早咧就收到啦，封路重开啊，即系长沙环嘅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就介乎长荔街同埋荔枝角道交界咧，就封路重开啦。 嗯，封路重开好啊。 系啊，头先小白就话屋企好多蚊啦 ，Didi 你屋企系咪都多蚊啊？呢排吓有冇呢个情况？哦， 啊，你讲得啱啊！我仔琴晚咧就系、是、因为多蚊啊，所以要开冷气，应该系话星期一，因为今日星期三啊嘛，星期一晚啦，系星期一晚一转湿咧，天气咧真系好讨厌，又湿啦。 系啦， 瞓唔到啦，又多蚊啊！ 好，一阵帮大家揾啲驱蚊小贴士出嚟讲下先。 短短地都蚊烂，你知唔知？佢咬埋、叼埋我只眼添啊，几衰啊！ 一阵高速喷嘢嘅时候，讲下啲驱蚊嘢先啊！真系 B B 仲更加辛苦啦，小白系咪啊？ 系啊，都锡咗我 B B 啊！ 真系阴功啊！同埋讲翻赖床啊，我好憎人赖床，知唔知啊？我另外一半成日赖床，嗌极都唔起身啦、啊， 系 真系好唔中意。 咦，你讲另一半、啊、可以俾多半分钟你讲、啊， 俾我咁多谢啊！ 下次再慢慢同你倾啦，咁你讲晒，搞到你加变啊！ 好 啦，好 啦， 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咁天气方面咧，就要问阿 Barbie 啦吓。早晨啊 ，Barbie， 系 Barbie 早晨。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 ，O。 你好啊，咁出边而家系咪今日干爽咗好多、啊？系咪咧？ 其实系啊，同埋咧都几凉爽添啊，咁所以咧呢个天气系舒服嘅。 系。 咁同埋咧今日都多云啦、啊，阴天嘅，而家暂时都仲系咧。即系见到厚厚嘅云层咧，喺天上面系完全遮盖晒天空，我净系见到云咋吓。同埋今朝早咧，即系踏出室外嘅时候咧，其实觉得真系比想象中咧，好似系凉快咗嘅。我成日都仲系谂住，应该都焗焗地嘅啫，即系未话去到话即系清凉。咁但系今朝早行出嚟咧，嗰种干爽嘅感觉咧，系净系觉得，咦，好似有少少冻冻地。系啊，即系因为我自己本身就预咗唔系咁冻嘅今日、以为好似琴日咁上下天气啦、但系今朝早一出去室外咧，明显觉得咧系比琴日嚟讲咧系清凉咗嘅。 咁啊非常好啦，呢啲天气咧最好嘅就系咩咧？跑下步啊，做下运动啊，其实真系一流话俾你听，跑极都唔出汗啊， 又晒依家。 系咯，要着翻件风褛，今日有啲风，我觉得。 系啊，今日系有啲风嘅，冇错啦。 系啊，咁啊做运动嘅时候都好保护住自己啦，即系随住天气。嘅变化一阵，喂，摄亲咧咁样麻烦啦， 系啊，好衰噶，跑跑下热嘅取完风褛啦，跟住咧 又要拎住， 系啊，跟住咧即系跑完之后咧又惊冻，又要着翻啦咁样，所以搵个搵啲细件啲嗰啲风褛啊，方便啲啦， 可以圈住喺手，有啲收完收纳完之后可以圈住喺手，好似头箍咁， 系啦， 啲新嗰啲， 系啦 ，Barbie 都可以跑下步啦，跑步翻工啦，转头好唔好啊？ 好啊，咁远啊， 唉，跑过一个狮子山啫，好近嘅啫， 试一试啊，锻炼下， 好啦， 我听日先翻到嚟， 唔会。 会嘅， 转头见你啦，我要转头见到你噶 ，OK， 好， 拜拜。 好啦，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咁啊，天气稍凉噶，最高嘅气温大概去到21度啦，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啊，明日有几阵雨，咁啊，星期五咧就有雾，咁啊，周末期间啊，天色逐渐好转啦。而家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8%嘅，咁啊，嚟到今日朝头早嘅时间啦，星期三咯，咁啊，喺晨光大学嗰度咧，有啊中医师喺度嘅，今日朝头早咧，哇，同我哋讲下咧，即系有好多关于即系可能天气啊或者最近啲疫情咧，都系有关，点样去防咧就好紧要啦，大家一齐听听啊。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三朝早嘅晨光大学有我助教芭比林慧，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 ，Victor 早晨啊。 Hello， 各位早晨，主持人早晨。 嗱，而家咧讲紧嘅新型冠状病毒咧就喺全球咁样蔓延啦。其实喺中医方面咧，有冇啲乜嘢嘅方法啊，或者系啲 tips 咧，可以俾到我哋晨光听众咧？ 咁其实我哋中医咧，我哋就觉得咧，人嘅一个内在嘅环境就好重要嘅，因为其实好多人都会好奇。点解话诶？其实中药佢抗病毒嘅效果系点嘅？咁同埋诶呢个病毒之前冇嘅，咁中医点样去处理呢？其实我哋中医就未必系针对嗰个病毒嘅，反而我哋重视嘅系一个内在嘅环境。 嗯， 即系我哋觉得咧，如果个人嘅状态唔系咁好嘅时候，就好容易感染到呢啲疾病。就好似我哋之前唔系讲过食烟嘅人，佢都会容易感染啲噶嘛。 嗯， 咁其实我哋就发现，其实唔同嘅体质。同埋唔同嘅人，同樣係一個病毒，但係佢感染或者受感染嘅風險嚟講咧，都會增加咯。 嗯，其實咧，隨住咧而家咪轉咗季嘅，咁啊天氣好潮濕啦，亦都有人覺得咧天氣潮濕亦都令到人嘅體質咧係會濕啦，好似我自己咁樣啦，嗰啲關節啊或者啲舊嘅傷患咧都會有啲冇咁舒服嘅感覺嘅。其實咧呢一種嘅濕咧，同我哋嘅呢啲瘟疫咧又有冇關係嘅咧？ 其实呢种瘟疫咧嘅湿咧，同呢个湿咧，其实系唔系一个同一个湿嚟嘅。 系， 但系咧，我哋讲紧嘅而家嗰个瘟疫咧，佢喺人嘅身上面表现出嚟嘅症状咧，其实系有湿嘅一面嘅。 嗯， 系啦，睇翻即系其实而家中国咧，佢哋医治呢、这个武汉肺炎上面咧，就发觉咧好多病人咧都会有呢啲低烧，又唔系好高烧。咁同埋佢好多呢、这个肠胃嘅症状，即系 譬如呕啊嗰啲系嘛， 呕啊、心口闷啊呢啲乏力啊、冇乜力啊、攰赖赖啊，咁呢啲就系呢啲湿嘅情况，呢啲系瘟疫嘅湿啦。咁当然我哋而家春天嘅湿咧，其实就会令到我哋身体嗰个湿嘅一个症状更加厉害。 嗯， 咁所以咧，如果你本身个湿气又比较重嘅时候，接触到呢啲病毒嘅时候咧，我哋相信嚟讲，你其实个感染嘅机会咧系高嘅。 嗯，咁即系话其实咧，调理自己身体，令到自己嘅湿咧唔好咁重，都可以抗疫、哦。 冇错，唔单止系湿啦，即系当然我哋话呢个病毒系因为佢表现出嚟嘅症状系多啲湿嘅。 嗯， 但系如果你身体本身有好多其他嘅唔舒服，即系我哋中医话除咗湿，我哋仲有咩淤血啦，即系血液循环唔系咁好塞住，即系有啲垃圾喺身上边，又或者你本身就系虚嘅。咁呢啲人咧就特別容易感染，就算話感染咗之後，嗰、那個轉為重症嘅呢個機率咧，都會特別容易高啲咯。 係，咁啊，即係其實咧，保持一個健康嘅體魄咧，就可以令到我哋嘅免疫力增強啦。 係啦，冇錯。 嗯，咁有冇啲咩方法或者 tips 可以教下我哋咧 ，Victor？ 咁今日咧，我哋就準備到8個方法俾大家嘅，即係提提大家就點樣維持呢個最佳嘅呢個免疫力啦。 嗯， 係啊。咁第一咧，我哋不嬲都好重視嘅就係呢個瞓覺啦。係啊，因為我哋覺得咧，就算你唔食藥咧，你瞓覺已經係一個好好嘅藥啦。 嗯， 係啊，因為好嘅睡眠其實係幫助你身體嘅修復嘅。所以咧，我哋中醫咧就覺得，如果可以嘅話咧，就盡量咧理想嘅話就喺夜晚嘅11點開始瞓覺。 係。 系，因为跟住经络嚟讲咧，你要俾你嘅肝去休息噶嘛。 嗯， 咁就大概8個鐘咁啦。咁其实个人嘅睡眠都唔同嘅，有啲人咧就需要瞓多啲嘅， 系。 咁有啲人就需要瞓少啲嘅，系啦。咁就唔系个个人都系7個鐘或者8個鐘嘅。 嗯哼， 睇你嘅身体体质。如果譬如话你嗰排可能唔舒服嘅，咁你嘅睡眠时间又要长啲啦， 系要瞓多啲先得啦。 冇错。咁另外咧，第二个方法咧就系叫大家减压。是因为其实呢在这个武汉肺炎的过程呢其实都很多人都比较担忧。咁其实我们很大压力的情况之下呢 你个身体嗰个荷尔蒙都会失调嘅， 嗯， 咁都会影响我哋嘅免疫系统咯。 系， 咁我哋咧就建议大家除咗放松个心情咧，咁其实都唔好困住喺屋企，适当嘅运动，或者我哋话针灸，其实咧都会帮助我哋人体咧释放呢个内啡肽，俾你开心嘅啲荷尔蒙嚟嘅。 系， 咁咧就会放松个身体。 嗯， 系啦，咁当然啦，有啲中药都有啲安神嘅，即系譬如坊间我哋成日听到嘅花旗参啊，灵芝啊。或者啲百合啊、茯苓啊，呢啲其实都比较系药食两用嘅一啲中草药啦。其实都可以煲汤落下，或者可能自己焗下啲水都 OK 嘅。 嗯哼，有啲人觉得咧做运动都系一种减压嘅方法嚟嘅，咁做运动会唔会都系其中一个 tips 咧？ 其实系噶，咁我哋觉得咧，你唔可以斋系喺度休息或者坐住，因为我哋中医嘅角度嚟讲系阴阳调和，咁所谓嘅阴就系静态嘅嘢。即系休息啊，头先讲休息啊，或者可能静嘅一方面、 啊。冥想得唔得啊？ 冥想都系一个阴嘅一个情况嚟嘅，因为我哋成日都喐噶嘛。咁但系咧，其实我哋都需要少少啲阳嘅。咁阳就系啲动态嘅嘢，即系喐动啊嗰啲。 嗯哼， 系啦。咁所以咧，只要做到一个阴阳调和咧，我哋身体个免疫系统先会好咯。咁所以运动咧，其实系会激发我哋嘅阳气嘅，就会有助呢个行气活血嘅。咁包括而家咧，大陸咧，我哋方艙醫院咧，即係呢啲醫治武漢肺炎嘅病房裏面咧，其實佢哋都而家都推廣啲運動嘅、 哦，即係一齊做運動咁啊！啲病人 係啊，一齊做運動，因為其實我哋覺得啲喐動啊，或者啲稍微嘅活動咧，都會激發個陽氣，增加個抵抗力，同埋本身呢個因為係一個肺炎咧，咁個肺都弱啲噶嘛，咁、 嗯、 其實適當嘅運動咧，其實有幫助佢個肺部嘅呢個強壯嘅， 嗯， 係啦。咁另外咧，我哋都建議咧，因為呢個病毒咧就比較唔耐呢個高温嘅。 嗯。 咁我哋就建議咧，就唔好冷氣開太大啦。咁而家因為天氣即係開始潮濕啦。 嗯。 咁變成咧，令到呢個病毒嘅滋生就更加容易啦。係。咁所以我哋建議個温度要比較適合啲啦。同埋咧，因為我哋覺得太凍嘅話咧，本身你又比較容易凍親啦。 嗯。 所以咧就建議咧唔好太凍啦。咁另外呢個濕度呢，因為而家開始好濕㗎嘛、 嗯、 可以有條件嘅話就其實呢就維持個濕度大概 55% 咁啦，咁就比較乾爽啲就好啲嘅。咁其實我哋中醫嘅角度嚟講呢，其實所謂嘅傳染病呢，春天係高發嘅，因為春天本身又比較濕啦，個空氣裏面盛載嘅病毒都容易啲啦，同埋個溫度比較難殺菌，所以個含量都會多啲啦。 嗯， 系啦，所以咧，我哋话适当嘅温度同埋湿度咧，其实都好重要嘅。 嗯，饮食应该都关事啩。 系啦，咁我哋就觉得咧，就唔好食太肥腻嘅嘢， 嗯， 同埋太生冷嘅嘢。 系。 咁呢啲对身体都唔系咁好嘅。 嗯。 系啦，而家咧一个良好嘅饮食习惯系好重要嘅，即系我哋话食多啲新鲜嘅蔬果啊，饮多啲暖水啊。咁咧啲辣嘢咧，其實適當嘅食都 OK 嘅，但係就唔好食太多，因為其實啲比較麻辣火鍋啊呢啲，其實都係比較燥熱嘅，對個消化系統唔好。咁呢個病咧，我哋都發現有好多係呢個消化系統嘅問題嘅。咁呢啲情況咧，我哋都建議話，可能我哋減低個消化系統嘅負擔。系对个身体更加好嘅， 嗯， 所以呢啲就更加要留意啦。 咁另外生活习惯上面，我相信咧，一定少不免咧要勤洗手，同埋一定要戴口罩啦。 系啦，冇错啦，呢样嘢其实就系我哋不嬲都强调嘅， 嗯， 不过因为重要嘅嘢，我哋都要讲三次以上。其实咧，点都系我哋话洗手啊，戴口罩啊，系好重要嘅一啲防护嘅方法嚟噶嘛。 系， 大家都系要记住啦，唔好因为耐咗又开始有啲松 疏于防范啊，系啊。 即系提提大家就系去啲人多嘅地方戴口罩，咁同埋接触过啲地方都最好系洗一洗手。有啲人洗手唔系咁干净咧，咁我呢度建议大家除咗用洗手之余咧，就可能用下啲酒精搓手液。 嗯。 即系洗完手之后再搽一层酒精搓手液咧，咁就更加双重保护咯。 嗯， 系啦。 咁啊，头先咧咪后同阿 Victor 倾过一轮偈啦。喂，发觉原来咧有一啲防疫茶咧都相当之好嘅效用，系咪啊？ 系啊，其实我哋之前咧都提过呢个同小林嘅呢个防疫茶啦，唔知芭比你记唔记得？ 记得啊，记得啊。 系啦，咁咧同小林嘅防疫茶咧有呢个苏叶、藿香、陈皮。草果同埋生姜嘅，咁点解我哋要再睇一睇咧？其实咧，传染病里边咧，啲防疫茶其实都有一个好重要嘅贡献嘅。 嗯， 系啦，咁咧就喺2003年嘅时候，沙士嘅时候咧，广州嘅呢个中医药大学嘅一个附属医院啦。 嗯， 咁佢哋医治呢个沙士嘅时候咧，发现咧其实好多西医院嘅一啲医务人员咧感染到呢个沙士嘅。 系。 但是呢由这个中医院的附属医院呢反而是零感染，即是医务人员是零感染率。 是那是不是跟那中药有关呢？ 是啦，那我们就相信跟防疫茶是有些关系的，因为当时呢医院呢是统一煲了抗疫茶给医务人员喝的。 嗯， 咁當然除咗抗疫茶，都有其他嘅一啲措施啦，保護措施啦，同埋有啲我哋中醫嘅香囊啦，其實都係比較有中醫特色嘅一啲防疫嘅方法嘅，俾啲醫務人員嘅。咁所以我哋相信咧，呢個防疫茶咧係一個扮演到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角色嘅。 嗯，咁我真係要聽下到底係乜東東嚟噶啦。 咁咧，上次咧我哋嗰個防疫茶咧，同小朋友防疫茶咧，佢個性質咧就比較偏温少少嘅。 係。 咁今次咧，我帶嚟呢個咧，其實係由呢個國醫大師周仲英嘅一個佢寫出嚟嘅一個防疫茶，去提供俾聽眾一個防疫茶啦。 嗯。 咁周仲英咧，佢係邊個咧？咁佢就係第一批嘅國醫大師，即係中國第一批得三十位，咁佢係其中一位。 嗯哼。 咁另外咧，佢同小林都有啲關係嘅。 嗯。 原來佢哋係師徒關係嚟嘅。 邊個係師傅啊？ 周仲英是师傅来的。 哦。 是啦。咁周仲英都是我哋南京中医药大学嘅前校长啦。 嗯。 咁佢喺医治呢啲传染病上面係好出名嘅。之前啲咩传染热啊嗰啲其实都系佢出马嘅。 嗯。 不过因为而家比较年纪大咗，所以佢就退居幕后囉。 嗯。 咁佢都提供了一个处方，系一个防疫茶。咁呢个防疫茶呢就对于呢啲有啲肺音比较差嘅人呢係比较好嘅。 係。 因为之前嗰个同小勇嗰个就比较燥啲，但佢去湿嘅效果就强啲。咁、如果你本身有少少肺音比较阴虚嘅，咁你就可以试一试呢个周仲英嘅茶啦。 嗯。 咁周仲英呢个茶呢就係、是、有太子参 10g, 南沙参 10g, 苏叶 6g, 荆芥 6g, 藿香 6g,同埋呢個野菊花 10g。 嗯， 咁咧太子參啊、南沙參咧就係、是、一個補氣、補肺陰嘅一個效果嘅。 嗯， 咁蘇葉、荊芥同埋藿香佢都會有啲疏散啲風啊嘅效果嘅，同埋一啲抗病毒嘅效果嘅。係。咁野菊花咧，佢本身就係一個清熱解毒嘅，因為我哋覺得呢個疫症咧都係有一個毒嘅表現噶嘛。 嗯。 咁就野菊花要清熱解毒啦。咁藿香啊、苏叶啊都有去湿嘅效果嘅，咁但系就冇呢个同小林嘅防疫茶咁粗啦。 嗯， 咁如果你觉得嗰个湿气比较重啲，咁你自己都可以加少少扁豆花啊、陈皮啊。咁如果你觉得瞓觉差啲，咁自己都可以加少少茯苓、安神咁咯。 系， 咁当然啦，我哋话呢啲防疫茶都系保健为主嘅，所以其实你可能可以有时饮下同小林嘅防疫茶。有时饮下佢师傅周仲英嘅防疫茶都冇问题嘅， 系咁当然啦，即系自己都要睇翻自己嘅体质系咪真系适合啦，咁然之后再去因应自己体质咧，就选择自己适合嘅一啲中药或者系保健嘅产品啦。 系啦，冇错。 最紧要大家都系做足呢一个防疫措施，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啦。 好啊， 今朝再一次唔该晒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 Victor， 我哋下次再倾过啦。 唔使客气，拜拜。 拜拜。 晨光大学 啊，防疫茶咧，可能大家都真系可以问翻啲中医师咧，睇下边一只嘅防疫茶啱自己。 系啦，究竟当中嘅成分系啲咩？虽然头先喺访问嘅内容，晨光大学入面都有讲过啦，咁样，但系一下唔记得咧，唔紧要嘅啊， 又可以听 archive 啦，又可以问下自己医师啦，系咪？ 系啦。 好啦，先听咧七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扩大对欧洲部分国家和日本北海道的入境检疫措施，抵港前14日内曾经到意大利全国、法国、德国和西班牙部分地区，以及日本北海道的人士，不论是否香港居民，抵港之后都必须入住检疫中心14日。新措施今个星期六凌晨零时起实施。另外，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目前并没有计划放宽现时内地的出入境限制，暂时亦都未能够公布几时会有第二班包机到湖北接载滞留港人回港。本港過去一日新增5宗新型冠狀病毒確診個案，累計120宗確診。 其中两宗和印度团群组有关，包括早前在温哥华确诊的印度团友的52岁女儿以及女儿的48岁外佣。另外三宗个案都是参加同一个埃及旅行团，包括一名59岁在大埔街市工作的食环署人员。卫生防护中心相信他在埃及感染的机会大。同一个旅行团的一对都是59岁的夫妇亦都确诊，丈夫有长期病患。另外一名在日本钻石公主号确诊的港人经治疗之后出院，返港后再检测呈阳性反应。卫生防护中心说这一宗个案是免疫力低的长期病患，相对其他健康的患者他们带病菌的时间会较长，相信是特别个案。欧盟领袖召开视像会议讨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工作。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将会设立250亿欧元的疫情应对投资基金，将会用于扶持医疗卫生、中小企、劳动力市场和欧盟经济受疫情冲击的部分。欧洲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是意大利，确诊病例突破10000宗，法国和西班牙分别有1700多宗和1600多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天气稍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雨，星期五有雾，周末期间天色逐渐好转。依家嘅气温1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元朗平汇街啦。咁而家元朗平汇街因为路陷啦，介乎妈环路同埋元朗安宁路之间咧全线封闭嘅。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包括68A 啦、76K、968X、K66、K68 同埋 K73 咧都需要改道行驶啊。就系、是、元朗嘅平汇街因为路陷啦，介乎妈环路同埋元朗安宁路之间咧全线封闭噶。较早前长沙环的荔枝角道咧，水管工程就已经完成咗啦。去翻旺角方向，近住荔枝角道同埋长荔街嘅交界啦，部分行车线就已经解封啦。隧道方面，咁而家各区嘅隧道咧，交通系正常啦。路面方面，咁只系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天水围天影路方向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改朝换代的 Vincent 梁学熙啊！疫情固之然可怕，但在这个时候，人的互助互爱反而就发挥了最大的作用，就有如阿 Jam 的这首歌一样，去帮这一班的平凡天使打打气的。 此刻风雨里，可心有你的坚持，你带来的笑容，有天世界因为你在痛里有感动。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你估下我呢一份系咩工啊？嗱，我老细啊叫我要保持距离，行得越远越好。 啊，你份工可以周围飞啊，咁正！ 我老细仲叫我要彻底放弃。 我都想做你份工啊，系咩嚟噶？ 就 系、 是、帮重型车辆换胎啦。 咁点解要保持距离啊？ 如果唔系会撞到人咯。 咁点解要彻底放弃啊？ 惊爆炸啊嘛！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 重型机械车辆要换胎，记得做足安全，咪贪快。 平等机会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微电康康全力推动平等机会多元共融行动， 从事善终服务20多年，2019年香港人道年长得主施清白女士对生离死别有乜嘢睇法呢？ 其实死亡咧系一个自然现象嚟嘅，对我嚟讲咧，其实每个人都会面对嘅。咁我谂我会用一个平常心啦，一年去接受呢个事实咯。 香港电台第二台平等机会委员会，微电康康全力推动， 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微电康康。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继续翻到嚟朝早7:37啦，国际新视野，早晨阿欧，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换翻件靓衫先，点解咧？带大家入去啊！出席一个皇室活动 哦，咁要咯， 系啦，咁啊，呢个咧被誉为啊哈里夫妇嘅最后皇室任务啊，有冇兴趣去到现场直击一下？ 有最后的任务、哦， 系啦，哇，仿如咧大家平时睇嗰啲啊，英国嘅宫廷剧咁样啊，吓，咁啊，你都知道喺屋企近排冇咩做，大家都中意煲剧啦，咁啊，成日都话戏如人生，但系咧人生咧亦都如戏、哦。我咧自己睇翻一啲 video 片段啦，即系喺电视新闻片段攞翻出嚟睇咧，哇，真系几值得睇、哦嗯，因为你睇到咧佢啲兄长咧，即系哈利嘅兄长咧，其实都几冷待佢、哦。嗱，话说系乜嘢咧？讲多少少俾大家听啦。嗱，英国嘅哈利王子咧，同埋妻子梅根啦，前日就出席啦呢个西敏寺举行嘅英联邦日嘅活动啦，作为咧淡出之前最后一次以高级皇室成员身份出席嘅活动，咁有英国嘅传媒发现咧，哈利夫妇咧期间咧备受忽视，既不获安排坐喺英女王陪同底下又出场啦，以致咧就系、是、直情要坐喺边个边边咁样啊吓，亦都咧受到兄长威廉王子嘅夫妇冷待，场面颇为尴尬、哦， 哎呀， 系啊， 令人不胜唏嘘。 系啦，咁你净系睇到呢一张照片啦，即系阿小白俾你睇下呢一张照片，你都觉得哇，系咪好似剧照咁样？ 哇， 有冇啲电影嘅感觉 咧？真系侧个侧田、哦， 系啦，冇办法啦吓，因为近排全部都系疫症嘅新闻，唯有攞啲花生出嚟剥下。系啊，呢啲花生。就值得剝嘅，我自己覺得，因為作為英國嘅皇室，好多香港人由回歸之前都跟到回歸之後噶啦，都睇住。 以前就叫做侍頭婆係咪？ 係啊，睇住阿侍頭婆屋企，咦，究竟發生咩事咧？係咪好似大台啲肥皂劇咁樣咧？啊， 心風暴 係啊，究竟係鬧不和啊，定係爭產啦、啊、咁樣？嗱，依家咧就未去到爭產嘅，不過咧其實成件事咧都幾傳奇啊，或者咧都幾出人意外嘅。嗱，講緊係咩咧？兩個人咧。在今年2020年1月突然在社交网站 Instagram IG 那里宣布，这个已经够霹雳了，皇室人员在哪里宣布重要的事情呢？IG 系啊，你谂下 IG 同埋 Twitter 系几咁神圣嘅、啊？今次 特朗普就 Twitter， 即系如果你今次咁日系冇呢两样嘢嘅话咧， 你都同神圣呢两个字同埋重要嘅任务咧、啊，未必接轨得到啊。 系啊， 咁、啊、你特朗普喺 Twitter 就讲紧嗰啲类似国情之文嗰啲嘢，即 系 好重要嘅， 又影 响个 市啦。今日升翻啲啦，咁样系咪？都系因为佢又发文。 系啦、啊，咁啊讲紧譬如你哈利。嘅夫婦咧就喺 IG 嗰度宣布，從高級皇室人員嘅身份咧逐漸淡出咁、樣。咁啊頭先講啦，呢、這個西敏寺咧就係最後一個皇室嘅公務啦。咁你一定會問，喂佢哋之後嘅生活係點啊？咁如果根據肥皂劇嘅劇情， 有傳佢哋話移民加拿大噶。 诶，暂时就未讲到移民加拿大、哦，不过你觉得啊，佢哋两个咁都要为钱去奔驰噶，即系佢哋卸下咗皇室人员嘅身份、啊，其实都系普通人嚟嘅啫，咁、啊、样咁究竟佢哋之后会用啲乜嘢去维生呢？或者赚钱呢？或者叫做继续建立自己嘅 打工咯？啊，唔知佢哋两个读咩嘅咧？一个演员啦，系咪 打工呢？佢哋就應該唔會做噶啦。究竟有乜嘢做啊？喂，原來咧呢一類咧叫做卸下光環嘅皇室人員咧，都幾多工作噶，幾多 job 接噶， 幾好 咁樣。包括係咩咧？就係、是、咧，首先演講啊，演講咧已經有啊幾間唔同嘅大學或者咧十幾間唔同嘅機構咧爭相搶，想請啊，即係哈利夫婦咧。一齊出席又好，個別單頭出席又好啊，嗰啲嘅演講場合咯。咁、因為好多人都想聽一下啊，究竟皇室入面咧，嗱、未必係爆料啊。 不過佢嘅身份做演講咧， 係 就有少少唔同。美國總統卸任之後咧， 係 嗰隻演講， 嗰隻演講。 美國總統卸任之後，佢哋嘅演講咧係收好貴嘅。 係啦，係啦， 係。我哋成日都聽 Andy 講啦，即何安達講就話收好貴啦。但係如果佢係即係好似譬如而家咁佢兩夫婦。佢係因為一個唔係咁開心，即係哈利佢哋唔係咁開心嘅情況底下，而要繼續去到做呢啲嘅工作嘅話咧， 係 份工冇問題嘅。不過身份令人哋覺得佢哋嘅演講嘅內容好容易咧，就會變成抨擊呢一個嘅皇室。 係啦，咁究竟佢哋演講又講啲乜嘢咧？大家都好期待 啊！佢冇理由唔講皇室㗎。 係啦， 揾佢演講，佢冇理由唔講皇室㗎。 如果佢講皇室。一味咁去歌颂皇室，嗱、 咁佢唔使走啦， 系啦， 咁佢， 但系咧又调翻转头一样嘢咧，演讲其实不可怕， 啊， 讲座谈会亦都不可怕，可怕嘅系 Q&A， 嗯， 其实咧 Q&A 嘅环节咧喺外国咧，就你冇得好似某一啲国家或者某一啲地方咁样咧，唉、哎，今日咧限答三条问题嘅啫，咁样答完咧啊。梅根咧就會走噶啦，啊要離開啦，因為趕住下一場咁樣，咁啊嗰三條問題咧，彷彿咧已經 rehearsal 過嘅，即係 rehearsal 過嘅，咁叫做演 彩排過， 即 係 彩排過咁樣啦，彩排過嘅，咁啊問完嗰三題，哦大家多謝咧 ，thank you for coming， 咁樣拍手拍手，跟住完咁樣，咁但係外國就唔會嘅，實會咧。插入咗兩三個比較尖鋭啲嘅問題嘅，你都見過好多啦。跟住嗰啲尖鋭啲嘅問題咧，又會其實一方面咧就 show off 緊自己問問題問得好叻啦，即係下面坐喺度嗰啲 Q&A 嗰啲人啊。咁咧喺台上邊講嘅人咧，又要好大體咁去答啦，或者答得唔尷尬啦， 答得幽默咧先至係最高手咯。 所以依家咧才不過個劇本啱啱開始寫。 係啦。 究竟往后落嚟，哈利夫妇嘅剧本系应该点去写咧？咁、样， 不如除咗讲个做 speech 之外啦， 系啦，仲有嘅，仲 有咩工作啊？ 出书亦都好紧要。其实出书同埋演讲咧系配合咁样做嘅，即系佢哋咧系叫做。演講完咧 ，Q&A 完咧，門口就賣書噶啦、 啊。但都係為，都係喺佢哋嘅光環底下繼續咧維生，即係皇室嘅光環底下。 再問佢有啲乜嘢工作會恰傷咧、 啊？ 正所謂 Instagram 開始、 啊、 Instagram 結束 KOL 類似啦。咁、你真係有好多人想揾哈利夫婦去代言一啲產品噶嘛、 ？KOL 啊，啱我哋條路。係啦， 譬如最健康嗰啲啊，運動衣服好咩啊？跑步衫、跑步褲呢啲、最健康不過啦。 哈利又當過兵嘅， 只要係啦，係哈利 哟， 係啦。咁佢如果 keep 翻好自己啊，心口脹卜卜咁樣，不愁冇呢啲健康產品或者健康嘅叫做運動用品可以提案得到啊，可以令到佢哋咧從在網絡上邊咧得到更加多嘅收入。你睇一睇 IG 有幾多嘅 follower， 就代表佢今時今日變現能力。 有几高。 系 嗱，我深信哈利夫妇，我而家冇即刻揿啊，即系做紧节目，转个头揿翻俾大家睇。喂，究竟梅根有几多个 follow？ 我深信一定唔系一个小嘅数字。 系， 如果我系 呢个都好啱 广告商嘅话，我只要揾啲形象正面嘅一啲产品。去叫佢去试，试完之后攞住，可能拍条45秒嘅片，话：哇，呢件运动衫几好噶，又索汗，又弹性，又通风，正啊！ 正系纯粹叫佢自己品评咧，都已经系一件事啦。 系啊，哈利跑步要着呢件衫，我当系咁啊，系咪？即系最老土，哇，好抵啊，就好食啊，咁嗰啲最好，最老土嗰啲广告。 而家通常咧，佢哋嗰啲hashtag 咧就好叻嘅，譬如即系真系卖运动服咁啦，哈利可能咧就拍跑步。人阿梅根拍住佢啦，30秒跑步，咩都唔介绍，佢净系影到佢着住嗰件衫，跟住下一个 hashtag 就即系打翻个牌子入去， 系啊， 咁其实人哋就已经觉得系一个好大帮忙。 唔系咁呢个系因为佢哋好多 follower 啦，亦都唔使咁着即咁去做，即系等于喂木村， 咁佢哋够啊嘛， 系啦、 啊， 即系木村唔使真系揸住架电单车同你讲，哇呢个电单车真系好揸，因为木村揸住架电单车，跟住由。A 地点去到 B 地点已经是一个广告桥段嚟噶啦嘛，就等于当年啊，即系恋爱世纪嘅时候，佢着过嗰啲牛仔裤啊，嗰、那个咁嘅水晶苹果啊咁样，佢唔使代言噶，嗰嚿嘢自然会 hit 噶嘛，系咪先？即系我就觉得有嗰种嘅光环效应咯，或者明星效应喺度咯，咁啊希望佢哋开展新嘅一页咧，都系自由同埋开心啦，咁佢。都是想过住自己开心的生活先，不做高级皇室人员啫。我估收音机旁边人你应该明白点解佢哋要出走嘅，即系出走唔系一件易事， 飞向天空 系亦都唔系一个容易嘅决定嚟。 系啊， 亦都 嗰啲除咗系都系皇室人员之外，其实嗰啲系佢家人嚟嘅。 系啊，咁但系佢亦都冇话唔理佢嘅家人，佢唔想嗰个名衔啫，因为佢喺声明嗰度有透露嘅，其实两个人咧会好好咁样分配咧游走喺英国同。埋美国嘅时间嘅，以便咧佢哋可以好好咁样咧，养育自己嘅儿子啦、阿奇啦咁样啊，俾佢咧可以有一个与生俱来嘅皇室传统，但系咧哈利嘅夫妇咧又可以有即系一个新嘅生活咯。 嗯， 咁嗰个又系好崭新嘅概念嚟嘅，其实可能英女王都唔知点去 execute， 即系点去操作呢一件事。 或者 有 前科，我哋又唔知道，即系可能讲紧唔知16世纪、15世纪，可能都有类似咁样嘅，有啲指引俾佢哋。 究竟有冇咧？要翻查翻历史先知道。 要 不过都祝福佢哋啦，希望佢哋明天会更好啦。 呢一首嘅作品咧就啱啦。啱俾佢哋听下，啊，仲可以咧，课佢哋嚟讲学埋呢个外语。嗱，歌名啊唔使学 ，Tomorrow will be fine， 佢哋识讲啦。歌词入边咧，佢哋就可以学下啦。啊，唔同嘅语言，仲可以打开呢一个嘅华语市场添。学完之后，你话几好咧？ 可能系做中文 KOL， 系啦，做埋中文 KOL， 苏打绿嘅作品。时间嚟到早上7:49。室外温度19度，相对湿度70%。我哋苏打绿嘅一首歌曲《明天》，系咪会更好咧？译做 Tomorrow will be fine。 这条路好漫长，时光逼着我们长大，好多话不能讲。只有把酒言欢的他，这世界说大不大，一生能有多少的失望，一人能装多少的希望。最盼望有一双翅膀，能够带我飞离这城墙，让我们都一样，停不了对梦想的渴望，那就放胆一搏，再去闯一闯。Tomorrow 电台第二台、yeah.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保你。 早晨啊，今日咧先讲咗咧呢个曹星如集气啊吓，咁啊神奇小子咧曹星如啊入去奥运嘅呢个入奥梦咧就稍为受到挫折啦。 条路系崎岖嘅，所有奥运嘅选手都系 崎岖先赢噶嘛， 咪咯， 长胜将军。有咩好睇呢系咪先？ 长胜将军有嗰种霸气嘅，系啊。K 区又系好励志嘅故事嚟。 喂，要睇、啊、今晚要喺呢个 olympicchannel.com 嗰度咧会有直播啊吓，咁咪喺呢个奥运嘅主题叫网站嗰度。 要集气啦，今晚真系。 我上过呢个 olympicchannel.com 嗰度睇啦。嗰、那個網站都幾流啊，同埋咧有啲似假嘅網站，因為佢做得唔係好精美咧、啊，即係平實啲啦，我用呢個字啊，平實啲啦。你覺得咧撳入去啲 link 嗰度咧會有 virus 啊，會有毒嘅、啊，我建議你今日可以試下入去睇一睇，幾有趣我覺得啊。 今晚研究一下先。 係啊，咁同埋咧，一到阿星如咧打拳嘅時候咧，哇個瀏覽量都好高啊，亦都喺社交平台咧好多唔同界別嘅朋友仔咧都有支持曹星如啦，因為始終神奇小子咧並非浪得虛名啊，亦都係大家睇到可能咧咁耐啊，即係好少大家睇一啲拳擊嘅比賽啦，或者拳擊嘅人啦，係咁投入度咁高嘅咁樣啊嚇，咁所以即係值得支持啊，咁啊當然啦，唔係單單咧淨係支持曹星如嘅，咁啊其他香港隊嘅成員啦，無論係游水啦、單車啦，以至跳高啦，咁啊大家都互相支持嘅，咁因為其他大家識嘅一啲叫星級嘅運動員啊，譬如楊文偉啦，即係跳高嘅運動員啦，羽毛球葉佩然啊咁樣啊，陳家豪啊嗰啲，全部都有發文去支持曹星如，叫佢加油喎、啊，咁啊希望可以喺東京見咁樣咯。喂，東京見好型啊！呢一件事係嘛，小白？ 希望東京有得見， 唔係即係當然你話疫情上，疫情上，但係個即係你話純體育精神個較勁，一定講東京見係有好有型的。 當然啦， 係啊，奧運見咁樣好有型 嘅。我哋唔係運動員啊，諗另外嗰樣嘢㗎啦，係咪先？ 係啊係啊，咁又係咁講疫情啦。 希望佢順利啦，奧運都嚇。 係啦，咁啊有啲朋友就希望咧，即係硬飛路見，因為點解？利物浦啊主场又嚟啦吓，咁啊今晚咧欧联十六强啊次回合嘅重头戏啦，上届嘅盟主啦利物浦咧翻翻主场啊再斗马德里体育会，虽然咧首回合咧先输一球啊，但系利物浦嘅安菲路威力咧依然系强劲啊吓，咁啊啱啱咧先破咗呢个联赛主场嘅连胜纪录啦，咁啊有近啊十一场啦，欧联主场出击赢咗九场嘅气势啊吓，咁样睇嚟马体会都真系要整马蹄路啦，未必顶得住啊。 同埋啱啱利物浦咧都有一场就系啱啱过去嗰场反胜啊， 即 系呢个反胜对佢哋嚟讲好紧要， 反击 系啦。咁啊，佢哋今次呢一场嘅叫做次回合啦，对佢哋嚟讲亦都即系叫做咬紧牙关啦，要 系 啦。咁啊喺主场出击，咁希望都有好成绩啦。 理论上咧就呼添上阵嘅，你前锋线就摆翻即系沙迪奥文尼啊，跟住费明奴啊，仲有咧穆罕默德沙拿呢三叉戟就唔少得啦。咁啊，喂啦。到武咧，如果有啲好嘅傳送咧，其實根本咧入波啊，或者咧大炒對手都唔係好成問題嘅，因為馬體會都係比較傳統啲啦，即係攻強守弱啦咁啊。當然馬體會都有馬體會嘅球迷啊，我離身啊，我又唔係太中意離記嘅。咁不過係啦，咁啊即係以波論波係咁樣講啦，係咪先？你知晨早流流，喂騷動到我利物浦。王者嘅神经唔得噶嘛，咁我明白嘅，咁啊我自己都好中意一啲球队嘅，咁样人哋讲嘅时候咧，都会难免咧会，喂即刻着一着咁样放心，即系以波论波啊，仲有另一场波就系巴黎圣日耳门咧对多蒙特啊吓，咁啊呢一场球赛咧亦都系啊欧联咧十六强次回合嘅生死战嚟嘅，咁啊睇迪马利亚咯、尼马咯、卡云尼咯，又系依家成日咧呢啲豪门咧。好鍾意呢前锋线呢摆三叉戟。 嗯。 啊呢三叉戟呢仿佛成为呢豪门进攻嘅不二法门囉。 进攻系最好嘅防守，同埋呢因为进攻叫做嘅攻击嘅球员呢容易呢就抓到传媒嘛，系咪先。咁亦都可以令到佢哋嘅球会又亦都呢即係增加多啲嘅曝光度，赚钱赚多啲啊。 嗯。咁都系咁嘅。因为现代嘅球队通常成日摆阵呢，就有啲人系咁样摆呢，好似仿佛形成一个潮流咁样，其他人又系咁样摆阵。 又記得我哋長大嘅時期咧，有好多唔同嘅領隊咧，都會擺唔同嘅陣式噶嘛，即係可能單箭頭嘅咁。有一段時間係好中意有啲東歐嘅球隊，就係擺一個單箭頭咁樣，可能個前鋒線就係佢踢曬噶啦，佢負責頂頭嘅功夫咁樣，所以都有啲唔同啊嚇。咁啊，中意睇波嘅你咧冇計啦，捱下眼瞓啦，要小白啊。 係啦，咁啊要留意住啦。另外咧就係啱啱踢完歐聯十六強嘅次回合啦，咁啊德甲嘅 RB 羅比錫啊主場3-0擊敗咗英超嘅熱刺，咁啊熱刺兩回合計就陰功啦，四球出局噶嚇。亞特蘭大就憑住咧就伊利石個人入四球，咁啊4-3就擊敗咗華倫西亞。以总比数咧就系8-4晋级咧就系呢一个嘅八强噶。咁啊讲多少少啦，首回合已经落后一球嘅热刺缺少咗前锋孙兴敏同埋哈利格呢而之下啦，咁啊主要都系由中场球员上阵，咁啊变相咧即系有啲残缺嘅感觉啊。好快脆啦，咁啊喺呢一个嘅开赛十分钟咧就守啦。上屆都叫做亚军啦，系咪先？咁但系今次咧就真系俾人哋嘅有少少叫做剥咗棚牙嘅感觉啦吓。一开头咧就已经俾人啊好快脆咧就先攻入一球啦，咁啊沙比萨啊11分钟啊之后再下一城，今次咧就接应住咧就系安祖尼奴左路横传头槌破网，半场已经领先咧就扩大去到咧就2-0啦，比数咧对佢哋嚟讲都已经系唔重要，因为咧都已经系输啦。不过咧都仲有好多唔同嘅赛事嘅，咁啊例如咧就系受到疫情影响啦，无论系巴塞对拿波利定还是咧就系一啲嘅皇家马德里同埋巴塞嘅比赛啦。而家西甲方面咧都已经就话到啦，唔会公开咧就系未来15日嘅赛程嘅，因为随时咧都可能要延期啦、闭门作赛等等嘅，咁所以咧资讯都系留意翻官网先至最好嘅。 一急跌之后，有投资者趁低吸纳。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将促请国会通过财政措施，舒缓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经济嘅打击，包括削减工资税。投资者憧憬经济将会受到支持，加上油价反弹带动能源股，美国债息从低位回升亦都有利金融股表现。道琼斯指数以接近全日高位收市，报25,018点，升1,167点。纳斯达克指数报8,344点，升39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882点，升1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9，日元105.1，瑞士法郎0.937，澳元0.65，加元1.374，新西兰元0.627，人民币6.958，英镑对美元1.29，欧元对美元1.131。日经平均指数报19,740点，系跌12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2.23美元，卖出1,652.61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同时一度云带为沿岸地区带嚟有雨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天气稍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雨，星期五有雾，周末期间天色逐渐好转。依家嘅气温1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喺卫理道。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啦，咁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近住新田围村一段咧就比较慢车。咁另外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咯，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体艺中学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天水围天影路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you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全民换证，有我张智霖，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在1960或61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2020年2月18号至4月20号期间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社会共融，爱心包容，记得预约啊。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触れてはいけない手を重ねてはいけない唇を、ああ知ってしまった、ああ知ってしまったんだ。 唱作女歌手 Aiko 的 single 已经推出到第39章了，今次她自己说要将最真挚的情感注入旋律。作为这首歌曲的填词人之一， Aiko 希望将对歌曲的爱，将音乐的情放入清空。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Also La Aiko 青红》，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星期三的早上啊，8:09。早晨，小白。 早晨啊，欧。 早晨啊，话说咧，喺琴日咧驾驶嘅时候咧，见到有个草地滚球场，已经见到咧好多叫做叔叔伯伯啊，已经攞住个波碌下碌下碌下碌下咁样。诶，我就惊觉啦，啊，原来康文署好多场地咧已经咧慢慢解封啦，咁啊，有啲朋友可能可以打下乒乓波啦，可以打下羽毛球啦。不过咧，我自己最喜欢嗰种运动咧，就是、打篮球咧就。未开翻啲篮球场子，系咪啊，小白？吓喺呢个康文署嘅场地开放方面啊，吓咁啊，我其实咧，细个咧都觉得啊，其实打碌嗰啲草地滚球咧，个感觉好似好退休生活啊，梦寐以求啊，同埋感觉上咧都好似咧啊几中产咁样嘅，咁啊，即系喺片草地嗰啲咧，有啲哥哥姐姐碌完之后，诶、大伙儿去饮茶啦，咁样，其实个感觉都几好喎，咁样，即系关于康文署，其实依家有啲场地都陆续开放啦，咁譬如跑步嘅场地咧，啊，我又去过一个叫做跑步嗰啲运动场啦，咁个运动场咧依家好得意嘅，因为佢要限制咧人流啊。咁啊，限制人流咧，就入去個運動場嗰啲緩跑徑嗰度跑步咧。咁咧，你每次入去嘅時候咧，就佢有酒精搓手液俾你洗手啦，同埋咧，佢會派個籌俾你啊。咁咧，個籌係愛嚟做咩咧？就係你愛嚟入場啦。咁你走嘅時候要俾翻佢，佢要限制咧成個運動場啦。嗱，我就去呢個釜山道運動場跑步嘅，我記得嗰次就咁啊，要限制好似得30個籌。門口個哥哥就同我講：，係啊，如果有30個人喺個運動場以外咧，譬如你係第31個咧，你就要等咧入邊有人跑完步，佢攞翻個籌出嚟，你先可以入場啊。咁樣即係一個咁嘅設定同埋。 咁如果好多人排隊，佢派籌多過入邊嘅話， 係。 咁出面咪仲危险？ 係啊，咁可能真係咁㗎，可能嗰啲朋友仔就选择跑街好过跑运动场囉。咁、哦、不过呢个都係阿欧呢实践入到去呢个康文署嘅场地睇到一个情况嚟嘅。咁都见到多咗人做运动嘅。咁呢件事啊乐见啦，可能係近排大家都觉得啊即係注重身体健康，或者係大家都摆到好首位嘅位置啦，强身健体啦咁啊。所以希望大家都多做运动啊，既然呢康文署 開翻啲場地出嚟咧，咁啊大家又可以應 用下。不過康文署咧就唔係所有場地都開啊，咁啊建議大家咧就去翻康文署嗰個網站嗰度睇，因為我就咁開嘅時間佢話到啦，嗱2020年3月11日重新開放部分陸上康樂場地，咁啊有一個咧就包括嘅，譬如所有體育館啦，咁啊壁球中心啦。獨立壁球場啦，香港單車館啊，咁如此類推，大家可以上翻網睇。咁有一啲咧就話到啦，譬如羽毛球場就話到任何時候咧，每個球場只限最多四個人逗留，即係諗住喂一家六口去打羽毛球，兩個係啦啦隊或者兩個係負責就係叫做 換人出嚟啦咁樣 後備嘅， 咁啊唔得啦 ，sorry 係啦，咁後備嗰兩個就可能要 喺場外， 我唔知場外包唔包括呢一個觀眾席啊嚇， 係 咁佢呢一個暫時睇到呢個指引就冇特別咧去到講明啦，咁啊仲有其他嘅譬如舞蹈室啊、健身室啊，大家去到嘅時候都盡量留意翻佢到底有冇開，或者打個電話去你想去嘅場館先問下佢有冇開，咁啊穩陣。 咁啊系啊吓，咁啊做运动系紧要，另一样嘢都好紧要啊，睇住咧环球嘅金融市况啊，因为咧话灼添啊，挫上挫落啊，挫落又挫上啊，今日咧就要啊靠啊彭爷同埋咧温卓培啊帮我哋睇实咧今日个大市嘅走向啊，金股汇嘅走向又会系点嘅咧？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轮到我彭仔程振鹏咧，同你打个招呼，兼且咧请埋我嘅好朋友吓，嚟自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阿温卓培咧，一齐同你睇睇呢一个嘅财经走势先。早晨，温卓培。 早晨，彭仔。 系啦，咁啊，今朝早咧，先嚟咧就睇下呢个美国方面啦，因为咧就特朗普先生咧，佢咧就同共和党嘅成员咧就开会咧就倾有关于咧美国方面嗰个刺激经济嘅一啲嘅措施啊，或者策略点样走法嘅，咁啊，似乎都对嗰个美市咧有啲影响吓，谷翻上去。 冇錯啦，嗱，琴日咧我哋見到咧美股道指咧就大幅咧就回升翻係1167点或者4.89%，咁啊道瓊斯指數啊翻翻上去25000点樓上啦，咁啊最主要係因為咧就美國總統特朗普咧就琴晚咧就同共和黨嘅議員咧就開會啦，咁啊就想咧就推出一啲嘅刺激經濟方案嘅，咁啊當中嚟講咧就計劃咧就將嗰個薪俸税啊，就將佢咧係將佢調大幅度調低嘅，咁啊希望咧就盡快咧就將啲現金咧就即係到到啲一般嘅市民啦，同埋企業手嗰度。咁但係咧，現階段嚟講嘅話咧，好多方案嘅細節咧，基本上咧就係欠缺嘅。咁佢哋基本上係琴日傾咗第一日啫，咁啊仲要傾落去嘅。咁但係咧，就據了解咧，如果真係要全面去減税嘅話咧，咁咧就唔係話白宮講咗就算嘅，咁佢哋需要咧係經過國會嘅。咁呢一方面嚟講嘅話咧，可能咧係去到同埋咧要知咧，去到下個星期咧，美國國會咧就會係休息一個星期嘅。咁所以咧，而家嗰啲人咧就覺得就話，就算傾到出嚟，可能咧唔係咁快可以出到嚟。不過如果真係能夠過到國會嘅，咁當然咧就始終雖然話遲一個星期，但係都唔會話真係太遲嘅。咁仲有值得留意嘅地方咧，就係特朗普咧就傾向咧，即係琴日啦，即係啲市場消息透露啦，就話特朗普咧就傾向咧就全面減薪俸税嘅。咁但係咧就白宮咧嗰啲官員咧就有唔同嘅睇法啦，就話覺得咧就應該咧係重點咧就係幫一啲嘅企業啦去渡過難關。咁究竟佢哋會點樣做咧？就真係要等到今個星期底，我相信先至會有真正嘅答案啦。 係，咁暫時都只係各種嘅方案咧提出啫嚇，都未落實，亦都未知好具體嘅運作會係點樣。咁但似乎咧，嗰个气氛上边咧，都已经有为呢一个嘅美国嘅市场咧，带嚟一啲咧刺激嘅作用啦吓。咁去到如果系好似阿温卓培你咁讲，去到礼拜尾嘅时间，如果真系再有咧更加具体嘅方案出台嘅话咧，可能到时嗰个嘅市况咧会更加反弹都未定吓。咁啊， 咁啊，即系要留意住啦。 好啊，咁啊，除咗话美国方面咧，我哋指中国咧，亦都系要注意啦，因为中国同样咧都系受到呢个疫情影响。虽然咧依家咧全球咁样去蔓延啦，咁啊，中国咧都唔系只系自己一个单打独斗啦吓。咁但系咧睇翻中国嘅经济方面咧，亦都有一啲新嘅数据咧系出咗，系咪咧？ 冇错。 錯啦。咁喺琴日嚟講嘅話咧，就中國咧就公布咗佢嘅二月份嘅生產物價指數。咁呢個數字嚟講嘅話咧，就按年比咧就下跌 0.4%。咁呢個數字係即係下跌 0.4 係幾差嘅？點解咧？即係反映到咩咧？反映到咧喺個疫情之下咧，消費者咧就唔願意消費啦。咁唔願意消費嚟講嘅話咧，就啲即係廠商咧就好難咧就加價啦。相反嚟講咧，更加要減價促銷啊。咁所以你見到咧就生產物價指數咧就係下跌嘅。咁再睇翻咧，琴日咧就中國亦都公布咗佢二月份嘅消費物價指數，咁咧就數字嚟講嘅話咧，就按年咧就大幅咧係上升 5.2%。咁呢一樣嘢雖然話大幅上升啫，但大家都明白啦，而家個上升咧最主要係因為啲食品價格昂貴咧，係推升嗰、那個價格啊，嗰、那個整個、那個通脹嘅情況。咁如果唔係個食品嘅話咧，咁我相信咧通脹咧就唔會話去到咁大嘅。咁所以咧整體數字嚟講嘅話咧，都反映到咧就中國個經濟係即係有困難嘅。 係，咁但係呢啲數字咧，同平時咧，即係日常未有呢個疫情發生嘅時候咧，嗰、那個嘅狀況係咪應該分開嚟到分析咧？因為而家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就算我有錢，我都出唔到街買嘢噶嘛。 冇錯啊，咁但係呢個咧都反映到咧，就而家咧啲企業咧所面對嘅困境啦。因為如果係好景嘅，咁啊使乜要減價促銷咧？咁所以咧好明顯啦，那個生產物價指數咧係好值得留意住嘅數字嚟㗎。 嗯，好，咁啊睇完美國，睇完中國，我哋睇下歐洲啦嚇，因為咧歐洲板塊當中咧就以呢一個嘅意大利嘅疫情咧就係、是、最為嚴重啊。咁啊唔知道咧佢哋嗰邊嘅經濟環境會唔會因為咁咧一蹶不振啊嚇？即將嚇。 系啊，嗱，意大利咧值得留意嘅地方咧，因为大家都知道啦，佢系嗰个即系确诊人数咧，佢系即系直逼紧南韩嘅，佢而家系有成7000多宗嘅，咁再加埋咧就意大利咧可以话咧佢嗰个因为个疫情而死亡嘅人数咧系中国以外咧系最多嘅一个地方嚟噶，咁呢个咧就几令人忧虑嘅，喺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系会迫使咧就意大利当局咧唔可以咧唔加紧咧嗰个防疫嗰个工作啦，咁嗱，例如而家我哋見到咧，意大利好多城市咧都係封城啦，都聽到呢啲消息啦，咁啊更加就而家講到咧，就嗰啲大型球賽咧都唔開得啦，因為多人一聚集埋一齊嘅時候咧，就容易咧係染病啦，咁呢啲都係好打擊當地嘅經濟嘅，咁而家咧就我哋見到咧，而家個疫情咧喺意大利咧發生嘅大多咧都係集中喺北部經濟較富庶嘅省份，例如好似嗰個金融即係、就是、當地嘅金融重鎮米蘭啦。咁咧都封城嘅，但喺咁嘅情況之下嚟講嘅話咧，對意大利嘅經濟可以話係個打擊係相當之大嘅。唔好忘記，意大利經歷過就係先前嗰啲嘅歐債危機之後嚟講嘅話咧，佢個經濟其實已經係好脆弱噶啦。咁而家咧再加埋呢嗰啲嘅疫情嚟講嘅話咧，對個經濟可以話真係雪上加霜嘅。咁而家市場咧就擔心啦，如果疫情咧嗰、那個時間繼續維持一長咗嘅話咧，可能會令到當地咧會有更加多嘅企業可能要倒閉啊！咁意大利到期時嗰啲商業銀行啊，可能要承受咧更大嘅衝擊啊，即係嗰啲壞債啊、外匯帳啊等等。咁有機會咧，可能引發咧就另一次嘅意大利嘅由意大利引發出嚟嘅金融危機。咁所以咧，由嗱其實講呢啲嘢咧，其實都唔係話冇原因嘅，因為我哋而家再睇落去咧。意大利咧個十年國債嘅孳息率咧，其實咧而家咧已經係去到幾多咧？琴日咧就見過咧，係去到1.458%，十年國債孳息率意大利1.458%。今日喺亞洲市場就略為回落，咁但係都企喺1.357%嘅。咁嗱，你就咁講1.357%，你可能覺得哇，就好低啫，冇乜特別啦。但係如果你比較歐元區嘅十年國債嘅孳息率，講緊係-0.743%，你就覺得1.4、1.357% 咧，係一個相當之高嘅一個水平，係高出好多嘅一個水平，即係反映到咧市場咧係對買意大利嘅國債咧係擔心，咁所以咧就要求咧就一個較高嘅回報咧先至肯買意大利嘅國債，呢個係反映到出嚟噶。咁好啦，咁而家咧喺今個星期四嚟講嘅話咧，就歐央行咧就將會議息啦。咁而家市場咧就關心就話，歐央行議息，佢似乎咧係有壓力咧，係需要咧係做多啲嘢去舒緩意大利，因為意大利始終是區內第三大的經濟體啦，咁所以咧有需要咧做多啲嘢咧，係舒緩意大利的情況。咁而家咧就不過而家暫時呢一刻中咧，市場都係依然係估緊咧，喺星期四咧歐央行嘅減息嗰個幅度咧，都仲係0.1%嘅啫，都唔係好多。因為我之前同大家講過啦。 歐元園區嗰個息率咧，而家其實已經係負0.5噶啦。咁你再負其實都冇乜意思。咁所以而家先係覺得佢會係減0.1%。咁就係當然我哋要睇下佢真係會唔會做多少少嘢啦。因為意大利嘅情況係嚴重。 咁照道理就應該要做啲嘢噶。如果大家攬炒喎，真係唔係話淨係睇佢意大利死咧就由佢死啦，而係佢啊分分鐘會拖累埋成個歐洲嘅經濟咧，以至到全球嘅經濟體都會受到牽連噶嘛。咁我諗。 好啦，彭仔，即系讲得好啱，呢个亦都系解释咗点解我哋见到而家个欧罗个汇价，琴日喺1.14楼上就嚟去到1.15，但系而家又回翻落嚟去翻1.13。最主要因为而家市场第一系担心意大利嘅情况，可能令到欧洲咧央行咧要加大佢个宽松货币政策。另一方面咧，又见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又似乎咧就好迅速地咧，系因为个疫情嘅关系咧，系有啲新嘅方案推出嚟。咁所以一来一回美国同欧洲一来一回咧，就令到咧。那個歐羅的匯價咧就明顯就回翻落嚟啦。 係咁啊，好快嘅啫，星期四議息啊，咁啊等多一日到嘅時間啦。係好快就會知道究竟會唔會有一啲嘅可以惠及到呢個意大利經濟嘅一啲嘅方案出台啊嚇。咁啊，今朝早咧同阿温卓培傾到呢一度先啊，多謝曬咧就嚟自恆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温卓培。咁我哋留待下個禮拜一嘅時間再同你傾過啦。多謝你。 好，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行抗毒一分钟。 好多人都有误解，以为吸食大麻唔会上瘾，对身体冇乜害，而且仲可以放松心情。 事实系吸食大麻同其他毒品一样，都会令你上瘾噶。根据世界各地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嘅研究，吸食大麻嘅祸害非常之深远。 例如会对你造成不可逆转嘅认知功能受损，患上精神病，产生焦虑同埋幻觉。仲会令你增加患上呼吸道同心血管疾病嘅风险。 另外，大麻会令吸食者透支精神，误以为可以短暂抽离，事实系问题仍然存在，更加令到身体受损，弄巧成拙。 仲有青少年吸食大麻，更加有可能影响大脑发育，甚至妨碍学业噶。 所以千祈唔好误信谣言，其实大麻都系毒品，一次都唔可以试。 以上资讯由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黄天怡波城，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同行抗毒。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亚洲心脏中心主任林日贤医生。 我哋心脏咧有几条血管啦，咁呢啲心脏一个泵嚟噶嘛，咁呢啲血管咧就负责供应啲血液俾啲心脏肌肉，咁佢可以继续泵啦吓。咁所谓我哋常见嘅病咧，冠心病佢嗰啲血管已经窄到超过70%，有甚至80-90%咁样嘅。咁喺医管局现行嘅机制咧，我知道啲病人如果佢觉得唔舒服咧，佢睇完医生排期手术，本身都已经等咗3至6个月。如果因为嗰个疫情再延迟咗咧，佢哋又唔知道跟住点样咧，其实对于佢哋嚟讲系有一定有风险嘅，因为我哋知道啲血管系有机会突然之间因为各种嘅原因咧，突然之间塞晒。因为而家喺个疫症嘅大前提之下咧，公立医院系需要多啲集中嘅资源对付呢个疫情，希望可以透过压缩一啲病人嗰个人流咧，系减少。要在院内交叉感染，但问题在病人的角度，他已经等了几个月了，等到做手术，现在又取消了，将来又遥遥无期，那个焦虑也都会相对是增加的。而这个焦虑也都是对个病情是很不利的。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抑郁啊、焦虑啊，都会增加心脏病发的机会的。首先呢，这些药物一定不可以停的，因为这些病人呢虽然手术延迟了，但是其实冠心病有很多药呢吃了是保持那个血管畅通，同埋佢哋好多嗰啲工藝因素，例如糖尿、血壓、膽固醇，都係需要好好控制嘅。咁呢啲藥千祈唔好停。如果佢好擔心去到醫院咧有感染，其實咧可以咧有相應嘅電話 number 去打翻公立醫院啦，甚至咧派親人幫佢攞藥嘅。所以藥千祈就唔可以停。第二方面咧，就必須要知道急症心臟病發嗰陣時嗰個症狀係點樣啦嚇。因為如果真係急起上嚟咧，冇辦法啦，即係被逼都係要去醫院睇嘅。咁所以佢要留意，如果佢平日行路，可能嗰個心口痛只係痛一兩分鐘。一個星期先一次，咁都穩定嘅。但係如果佢發覺，突然之間有一日 痛咗30分钟都缓解唔到，或者一日之内咧痛5至10次，每次都系5至10分钟咁样嘅情况咧，其实就要尽快睇医生，因为呢啲咧可能已经有个症状话俾你听咧，已经有慢性变咗急性心脏病咁样咯。其实利底丸咧，佢嘅作用咧就系短暂咁样扩张嗰个心脏血管嘅，暂时会舒缓你嘅症状嘅啫。其实佢就冇处理到嗰个血管闭塞嗰个情况。所以呢，即係利底丸呢係可以幫你頂住一陣，但如果個病人發覺佢平日都唔需要食利底丸，突然之間有一日呢要食3-4次呢，其實都係只係拖緩嘅啫，呢個絕對唔係治本嘅。其實如果成日食利底丸呢，絕對應該早啲去睇醫生。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我要告訴彭爺爺的一件事， 同心抗疫完畢之後咧，咁啊，請阿彭爺爺出嚟先啊，彭爺爺 ，hello， 早晨， 早晨，早啊，早啊，哦，小白， 早晨， 哎，第一嘢同你哋打招呼啫，今朝， 係喎， 係 啊，你搶先係温卓培 傾啫嘛，係啊，有咩好嘢講我知啊， 喂，呢一個咧可能幫到你，不過應該幫到阿小白同埋 Didi 嘅咁樣，就係咧幫佢哋一抌開一啲嘢先啊，唔好俾人呃啊嚇，免墮陷阱，因為話説咧近排睇下天氣，今日都多雲啦，有。几阵雨啊，天气稍凉啦，咁样好容易咧滋生蚊虫嘅。咁啊，小白都话：喂，琴晚俾啲蚊搞到啊， 瞓得好差，成身都蚊烂啊。 系 啊，系啊， 系啊。佢 你咁大年纪都仲有蚊咬你啊？ 哇，我啲血好鲜甜噶， 唔系啩？系都咬你啲靓仔啦。 所以咪成家中晒招啦，知唔知？寻晚我只眼都俾蚊叮啊，你知唔知啊？好惨啊！ 咁又唔见你拗嗰下好嘢喎，你 咁拗啊？ 而家呢个状况，大家都唔好搵只手容易掂啊，眼耳口鼻都掂啦。 原来小白你今日咁惨噶， 死忍难忍啊！都唔知我 咩呢啲叫瘙痒啊，难隔靴搔痒啊咁样。 搔不着痒处，点啊仲要？ 喂，原来咧即系打开嗰啲手机嗰啲应用程式嗰啲 app。store 咧，咁啊，你只要打入驱蚊一个字眼咧，已经有超过咧百几个驱蚊 app 噶咯。 咁 啊，究竟系真防蚊咧，定还是系假嘅咧？原来咧着咗 90% 嘅呢啲 app 咧，都系废噶。 哦， 系啊，因为有专家话咧，其实咧，蚊咧系靠味道啊，味道去嗅觉啊，去飞行嘅，声波系啦，声波分散嘅效果咧系超低嘅。咁、有记者咧做过个测试就系、开住咧3个唔同嘅驱蚊 app 啦，跟住去到咧郊野公园嗰度咧，谂住咧，哇，一定唔会俾蚊咬啦。点不知咧，不到啊1小时啊，已经咬咗3笪地方啦，咁样咯。 你意思啊？你嘅意思即系话咧，嗰啲嘅驱蚊 app 咧系俾你开住嗰个 app 咧，咁就揸住个手机咧。就我嚟驅蚊，以為咁樣 係啊，因為佢聲稱係可以有嗰啲電波啊，乜嘢波都係 音波 長，咩波都好啦。總之可以令到啲蚊咧就驚驚嘅，會見到你咧就掉頭走。但係原來咧，實際上係唔得嘅咁樣。 其實而家好多啲父母啊，或者大家都明白啦。有陣時啊，如果真係要去山頭野嶺嗰度野餐或者行山啊，都會整啲蚊貼，寧願係咁，即係有啲實體嘅嘢貼喺個身度咧，嚟到驅蚊仲穩陣啦。 係啊， 著長袖衫咯，係咪？ 係啊，同埋要噴蚊怕水咯，蚊怕水原來蚊怕嘅程度咧高過呢啲科技 app 咯，咁啊，呢個資訊都係提供拜阿 O 啊。 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扩大对欧洲部分国家同日本北海道的入境检疫措施，抵港前14日内曾经到意大利全国、法国、德国同西班牙部分地区，以及日本北海道的人士，不论是否香港居民，抵港之后都必须入住检疫中心14日。新措施今个星期六凌晨零时起实施。另外，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目前并没有计划放宽现时内地的出入境限制，暂时亦都未能够公布几时会有第二班包机去湖北接载滞留港人回港。康文署今日重开部分康体及文化设施，并且建议所有进入室内康乐场地和文化设施的人士， 佩戴口罩和接受体温检测。香港中央图书馆和六间主要图书馆，包括大会堂、九龙、荃湾、沙田、屯门和屏山天水围图书馆会局部开放，但是时间有特别安排并且会缩短。星期一至六是下午一点至到八点，星期日和公众假期是早上九点至到下午五点。入场人数会有限制，市民要攞筹和以先到先得方式入去。12岁以下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康文署会在重开的运动设施采取特别措施，包括限制使用和逗留人数、暂停开放观众席、取消团体作赛等。至于艺术馆、文化博物馆、香港电影资料馆和茶具文物馆会开放部分展览设施。新型冠状病毒继续在全球扩散，在欧洲疫情最严重的意大利再多168人死亡，是单一日最高的死亡数字。意大利新增977宗病例，累计10149人感染，631人死亡。意大利的封城措施已经扩大至全国，所有体育赛事暂停，学校继续停课。斯洛文尼亚宣布关闭接壤意大利的边境，法航宣布从今个月14号起暂停所有飞往意大利的航班，直至下个月3号。土耳其确诊首宗新型肺炎病例，患者是一名男性，在欧洲旅行的时候染病，目前情况稳定，已经被隔离。他的家人和密切接触者正是接受密切的医学观察。当局没有透露患者目前所在的城市，只是说他确诊时间较早，影响范围有限，又建议国民如非必要不要出国，由外国返回的人士应该主动自我隔离。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769， 日元 104.93， 瑞士法郎 0.937， 澳元 0.649，加元1.374，新西兰元0.626，人民币6.958，英镑对美元1.291，欧元对美元1.131。日经平均指数报19726点，跌14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4.98美元，卖出1655.82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天气稍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雨，星期五有雾，周末期间天色逐渐好转。依家嘅气温1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啦。七咸道南去翻大角咀方向啦，近住康庄道桥底嘅慢线咧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影响到东九龙走廊过海挤塞，龙尾喺新柳街啊。重复多次啦，就系七咸道南去翻大角咀啦，近住康庄道桥底嘅慢线咧有交通意外啦，影响到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喺新柳街。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咁啱啱讲咗，因为有七咸道南嗰度有意外，龙尾排到去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龙过了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少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虎山道桥底。那在新界啦，屯门公路出返九龙，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后少少近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都是慢车，车龙排到去三圣的。大埔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天水围天影路屯门和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熊熊烈火舞动燃烧，台湾火舞是一种表演，更加是一场玩命的挑战。 在台湾一场大火之后，火舞团体通通被视为危险人物，那他们还有没有生存空间？ 电视节目《台湾故事三支》，一场大火的诞生，走访一队台湾生生火舞团，看看他们的热情与盼望。 星期六晚7:30，港台电视31。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知识，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时间嚟到早上嘅8:38，晨光新闻焦点啊，梗系要揾阿彭爷爷出场先啦。早晨啊，彭爷爷。 系啊，又翻嚟啦。 系啊， 小白，各位晨光嘅听众。咁啊，唔单止我嘅，旁边仲会有阿芭比林慧响树啊，准备咧同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咁、先嚟咧就我彭姐手上咧就有呢一份啊，《星岛日报》。今日嘅《星岛日报》头版头条咧就咁讲嘅。哇，几句呢啲口号式嘅说话、武汉必胜，湖北必胜，全中国也必胜。咁就唔係我讲嘅，係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寻日就南下视察新冠肺炎疫情重灾区啊，湖北省武汉市，咁探望患者、医护以及居民，就称赞呢武汉人民啊为全国作出咗牺牲同埋奉献，令到疫情防控工作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党和人民感谢武汉人民。又指咧武汉民众啊自我隔离咗咁长嘅时间，有啲情绪宣泄咧系要理解宽容嘅。咁佢强调咧，疫情就唔会影响经济长期向好嘅基本面。咁喺加强防控嘅前提下，湖北可适时启动分区分级，有条件复工復產咁話。嗱，疫情一月爆發以嚟啦，咁習近平咧，尋日就上晝首次前往武漢，首站咧就係以7天建成嘅火神山醫院。咁而有專家認為咧，習近平呢一次訪問武漢咧，係中國超過一個月抗疫走向收官嘅最明確信號。顯示咧，疫情已經係基本受控，預告啊全民抗疫戰嘅勝利咁話。咁至於內地疫情逐步受控啦，前日啊即係九號啦，咁就新增嘅病例只係得19宗，再創新低。咁而重災區湖北部署解封，有超過60個係中低風險縣市嘅居民咧，可以係持有呢、這個。電子憑證的健康碼是密碼的碼，通行全省，其中就潛江市將會率先恢復公共交通，全面恢復正常社會秩序。而大本營在武漢的東風本田車廠亦都是計劃復工的曙光初現，就說今日開始分階段復產， 內地的一個訂票系統叫去哪兒呢，已經是出現了在今個月29號由武漢出發的航班資料了，但是官方就說呢復航的日子就未定的，咁啊似乎咧都有一啲系準備咧，真係分階段咁樣去復工啊，同埋復產啊，大家啲生活咧開始慢慢咧係要回復翻正常咁樣嘅樣貌啦嚇。咁呢個嚟自今天啦《星島日報》嘅頭條報導嚟嘅，咁啊跟住交俾阿 Barbie 啦。 好啦，跟住呢睇下今日经济日报个讲文先。咁讲到呢就係琴日新增咗五宗嘅确诊啦，均都係涉及外地输入嘅。咁讲返呢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就指出啦，第117同埋118宗嘅个案呢都係同日前喺加拿大温哥华确诊嘅印度旅行团染疫者有关嘅。咁佢喺印度返港之后呢，上个月嘅24至到28号呢係短暂居于女儿位于薄扶林碧瑶湾28座嘅住所。咁而第117宗呢就正正係该染疫者嘅52岁女儿啦。咁佢今个星期一呢就係发烧，之前两日呢都係冷屋企嘅。而第118宗个案呢就係第117宗个案嗰个48岁嘅外佣。咁早于本月嘅4号呢就有咳嗽、痰同埋喉咙痛等等嘅症状，就喺星期一发烧。咁佢3月1号呢曾经同友人呢去过浅水湾，期间呢都係有戴上口罩嘅。咁所以佢嘅朋友呢就无需要接受检疫啦。而佢喺3月2号同3号呢主要都係留喺屋企嘅。咁张竹君就话啦，两人呢因为系属于密切接触者，咁所以呢就要送往检疫中心，之后出现病征呢就转送玛丽医院，比较大嘅可能呢系喺温哥华确诊嘅感染者发病前感染嘅。咁至于第119宗嘅个案呢就系一名59岁嘅男子，居住喺大埔富亨村富泰楼，佢系食环署大埔街市嘅管工嚟嘅，上个月26号呢就系最后上班嘅日子啦。咁管工同埋妻子咧，上个月27号咧曾经系参与过呢一个埃及旅行团啊，而今个月7号翻香港嘅当晚咧就唔舒服同埋咳嗽，翌日就发烧啦，步行至到大埔拿打素医院急症室求诊，而今个星期一接受心喉样本测试嘅时候咧，同日都系向私家医生求医嘅，咁琴日嘅化验结果显示咧系呈阳性反应嘅。佢妻子亦都喺6号开始有咳嗽，不过暂时咧就未确诊，就已经送院治理啦。而佢个仔仔咧亦都系入住检疫中心嘅。咁因为患者发病前大部分嘅时间咧都系喺埃及啦，而佢嘅妻子咧亦都喺旅游期间发病啦。咁张竹君就认为啦，这个管工咧喺当地感染嘅机会咧系较大嘅。不过呢琴日嘅深夜呢，咁卫生防护中心就再公布多两宗嘅确诊个案啦。正正呢就係食环署管工埃及旅行团嗰啲团友嚟嘅。咁涉及咗呢就係一对夫妇，都係59岁嘅，已经送往屯门医院治理啦。咁另外呢都讲到呢早前曾经乘坐国泰航空公司 CX250 头等舱嚟香港探朋友，而喺泰国确诊嘅个案呢，疑似係记错发病日子啊。连累佢嘅密切接触者咧，坐冤枉监。我张竹君就话啦，接获泰国嘅消息，更正患者嘅发病日期咧，应该系3月3号至真啦，同之前报告嘅日子系唔同嘅。咁中心咧会跟进佢嘅密切接触者嘅检疫时数，有可能咧有啲密切接触者咧系可以提前释放嘅。咁報章亦都提到咧，衛生防護中心咧，今個星期一開始咧就係擴大咗加強化驗室監察計劃啦。咁啊，私家診所同埋醫院咧都可以為病人收集樣本驗病毒嘅。不過咧，業界嘅反應就一般啦。咁啊，計劃前日咧就首日實施啦。私家醫院診所都係可以幫呢一個病徵輕微嘅患者，例如係出現發燒啦、有呼吸道感染症狀嘅病人咧，去收集呼吸道樣本嘅。唔少嘅私家醫生咧反映衛生署安排混亂，而且咧就欠缺化驗所名單同埋詳情啊，唔知道咧應該將樣本送去邊一間化驗所。咁張竹君咧琴日會見傳媒嘅時候咧就交代咧話，強調收集箱咧就係設喺衛生署核下嘅胸肺科診所同埋社會衛生科診所，就唔係咧醫管局嘅門診嘅。有關樣本包妥之後呢，就可以在每日的下午1點前放入收集箱，及後呢就會由診所轉交給衛生署化驗的了。處方呢正在整理有關的名單，期望各區呢都有收集箱， 預料有大概20間核下診所設有收集箱，就大概可以在明日正式開展的。這個是來自《經濟日報》的報導。 謝謝 Barbie， 小白再跟大家看看來自《明報》方面的報導。周圍都有檢疫措施，香港都一樣有。港府將會在星期六14號的時間開始就擴大入境檢疫的範圍，由意大利全國、法國、德國、西班牙部分地區，以及日本北海道回到香港的人，都要去到檢疫中心接受檢疫。保安局同時向有關地區發出紅色旅遊警示，呼籲市民避免前往。有醫療學者認同，針對疫情爆發地區採取源頭堵塞措施，若果若原有區域佢哋應該係話弱啊，原有嘅地區連續28日冇新增嘅個案嘅話，就可以考慮放寬呢一個措施啊。不過有立法會議員就認為目前單單係靠旅客誠實咁樣去到申報呢一個來源地嘅話咧，檢疫措施實在難以實行。不過佢哋亦都補充就話，咁啊好過冇啦咁講。好啦，中大公共衛生及基層醫療學院客座教授黃子偉就認為，疫情已經出現全球大流行，瑞士、瑞典等等亦都正處於疫情快速上升的軌跡，港府採取措施亦都處於比較被動的狀態。他說到內地全面限制人流確實有效控制疫情，但付出很大的社會和經濟代價。而香港就是國際城市，若果全球疫情持續較長的時間，本港社會需要作出平衡，只能夠就是針對疫情爆發的地區採取源頭堵截措施，減少從疫區來香港的人數。醫學會的主席梁子超也認為，從疫區來到香港的外國旅客和本地人接觸較少，故此傳播風險較低，相比之下香港人去到疫區之後再回來香港，原來傳播風險會更加高，故此香港人如非必要就不要外遊了，就算有公務在身要去外國處理，想想辦法可不可以就改為網上處理呢？以上來自明報的報導。 好，唔该晒小白。咁跟住咧睇《东方日报》啦吓，彭仔手上嘅《东方日报》咧，今日嘅头版头条咧个标题咁讲嘅，签证只得14日，隔离又要14日 ，DSE 内地考生被逼啊逃逆监啊去考试嘅，即系咧。要離開嗰個隔離嘅14日啦嚇，中間可能走咗去考試都未定啊。咁呢一個咧就大家要睇睇下內文究竟講咩啦。咁就話到咧呢個中學文憑試啊，DSE 咧就喺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咧會如期舉行啦。有超過咧40名內地考生前日就經深圳灣口岸嚟香港，但係因為佢哋嘅簽證期只係得14日。被入境事務處就拒絕入境嘅，就指他們入境之後咧，要坐14日的疫監，即係呢個疫情的疫啦。咁之後咧就要離境嘅，根本咧就達不到啊來港考試的目的。有議員擔心啦，內地考生咧因此就會等到咧臨考試先至嚟入境，咁然之後咧就等待咧隔離嘅時候咧，可能會啊所謂嘅越獄啊就去考試喎。咁啊，造成咧傳播病毒嘅風險噶啦，或者會影響其他數以萬計嘅本地考生添，咁呢啲係憂慮啦。好啦，咁啊，教育局嘅回應咯噃，就話啦，今年大約咧有300多名咧係以香港身份證以外嘅其他有效身份證明文件報名嘅考生，300多名啊。咁啊，個別內地考生咧是否獲批准入境？就取決於咧佢哋所持有嘅旅遊證件，以及當前嘅入境政策同埋相關嘅規定。教育局以及係考評局咧係無法去評論嘅，因為佢哋唔係管入境噶嘛。好啦，咁只係咧除咗係符合內地來港嘅檢疫要求之外咧，考生咧需要係冇任何發燒或者係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狀，先至能夠啊。去到市場嗰度咧，參加呢個文憑試嘅，咁啊，似乎咧呢一則嘅報道都講明咗，喺內地報考嚟香港 DSE 嘅嗰啲嘅朋友咧，即係有機會咧，就喺今次嘅疫情之下咧，都幾受打擊啊嚇。咁呢個嚟自今天咧就《東方日報》嘅頭條報導嚟嘅。好，Barbie。 好啦，跟住同大家睇下今日苹果嘅头条啊。咁啊，讲到咧28日冇本地个案咧就可以复课。咁啊，边个讲嘅咧？咁啊，原来啦，就讲到咧武汉肺炎肆虐全球，社会咧尚未全面恢复运作。香港学生咧系唔系可以如期喺4月20日复课咧，就成为焦点啦。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咧接受访问嘅时候就话啦，如果能够连续28日咧都冇本地个案咧，大学同埋中学咧就可以先行复课，而再过多14日都冇本地个案咧，小学同埋幼稚园咧先至复课咧就安全啦。再过多14日咧，即系再加埋咧夹夹埋埋系两个月咧冇本地个案嘅话咧，市民咧就可以安全咁样咧除低口罩啦。咁啊，对于政府咧，就系话最快4月20日复课。袁国勇就话啦，如果政府咧系有本地个案嘅情况底下复课咧，即系话咧每个学生都需要佩戴口罩同埋做好手部卫生。不过咧就需要解决系唔系有足够嘅口罩啦，同埋酒精搓手液提供俾学生啦。咁佢又话啦，如果连续两个月之后咧冇本地个案，市民就可以安全除低口罩啦。不过到咗冬天咧，又有机会咧再有输入个案。咁到时咧，市民咧都系要再戴翻口罩嘅。咁佢就分析话啦，武汉肺炎疫情咧远较2003年同样都系由野味引发嘅沙士严重，因为咧新型冠状病毒咧黏上咗人类细胞之后咧，受体嘅能力系较沙士冠状病毒咧系强数倍嘅。導致到人類感染的能力是較強，加上不少的病人是沒有症狀或者症狀輕微，所以就容易在社區播毒了。要知道社區有多少這類的病人，就需要在全港18區普通科門診和私家診所都進行深喉唾液測試，去了解這個新型冠狀病毒是否已經在香港成為了風土病。他就坦言一早就向政府建议要扩大这个深喉唾液测试的范围，不过涉及很多的运作流程，所以现在才成事。卫生署、医管局和大学等等其实每日可以进行共3000个新型冠状病毒测试的，不过现在卫生署和医管局每日只是进行1000几个测试，就直言政府扩大的测试范围工作是做得慢和不足的。咁啊，除咗全民戴口罩同埋保持社交距離之外咧，袁國勇就認為啦，隔離措施咧都必須要嚴格執行啊。對於有家居隔離者擅自離居所，咁啊，而且咧就試圖離境咧，佢就話啦，早前咧就同世衛專家到內地視察，發現咧深圳嘅香蜜湖每一社區咧都係將發燒者家居隔離嘅，設有24小時嘅監察同埋送飯菜去到門口。他由广州乘坐内地政府的车辆去到深圳期间，曾经在公路被相关人员截停，上车量体温和即时以手机进行健康申报，相信其他国家是较难做到了。咁啊，袁国勇就呼吁啦，一早话咧要呼吁全民戴口罩，咁但系咧就话政府一直咧都拒绝作出类似嘅呼吁，佢相信咧系因为政府同埋世卫咧担心未能提供足够嘅口罩咧，所以就未有呼吁咁话。咁呢一个咧系零二至苹果日报嘅报道。 再睇埋信报方面嘅头版啦，讲到咧就系港股星期一急挫1106点啊，美股道指咧更加暴射2013点，环球经历咗黑色星期一股灾之后，市场憧憬啱啱咧就减。美国再出手救市，昨日道指期货大幅反弹，刺激恒指高开超过200点，收涨就是352点，1.41%，报了就是25,392点，结束连续两日的跌势。恒指在25,000点暂时见到支持位的，现价计今年预测市盈率回落至到9.7倍，较10年平均约11.6倍就是低超过一个的标准差。港股估值虽然见吸引，但是短期环球多项的风险继续困扰着投资者的情绪，今日向下压力也较大，后市若果要进一步回弹，需要就有更多的催化剂配合，故此市场也期望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刺激经济新的措施的力度，原油价格能否就缓和，以及就新型冠状肺炎是否能够就受控，以及中国复工等等的进度。今日看回道指就已接近全日高位收市，报25,018点，升了1167点，中段曾经跌了就是161点。以上来自信报的财经新闻头版。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八点五十五分啊吓，咁仲系咁啊，今日咧投资 O2O 啊，阿 O 请嚟咧，正荣地产金融业务部副总裁啊，郭家耀郭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嘅，郭生早晨。 系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睇到琴日港股咧就连跌咗几日啦，终于反弹啦。恒指咧就升幅咧尾市嘅时候收窄到去352点啦。咁啊，因为都有啲沽盘涌现啦吓。咁啊，琴日嘅成交咧就1410亿元嘅。咁啊，今日个市况方面啊，你又点去分析咧？交俾你啦，唔该。 好啊，咁啊睇翻夾硬美股咧，當然都有一個相當大嘅升幅啦。主要就大家都憧憬啊，總統特朗普會推出一啲新嘅刺激經濟方案啦。咁啊，道指就即係反彈過千點啦，收市。咁不過暫時都仲未睇到呢啲啊措施啦，即係正式落實啦。咁啊，睇到道指期貨今朝早喺亞洲時段都有一定程度下滑，咁所以即係呢方面對港股啦。未必話帶嚟太大嘅幫助啫。昨晚個美股變向好，咁啊短期大家都會繼續留意住個疫情發展同埋即係各個政府點樣應對啦。咁估計即係大市表現都仲係會比較反覆啲啦。咁暫時睇到恆指25000点啊，有啲支持喺度嘅。但係估計譬如彈翻到26000附近咧，就阻力又會比較大啲啦。嚟緊啊，即係我預計個板塊嘅表現啦，可能隨住個疫情變化啦。有部分冇咁受疫情影響嘅啊，好似啲科網板塊啊，會相對會變比較理想啲咁啊。相反，一啲經濟周期比較敏感或者係一啲金融股啦，咁啊受到呢個息差嘅壓力啦，咁啊相信都仲會繼續受壓啦。 嗯，咁啊，產業股民咧就可以留意翻啊。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正榮地產金融業務部副總裁啊郭家耀郭生幫我哋分析大市嘅。唔該，郭生，我哋下個星期再傾啩。嗯，拜拜。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睇完故事，同心抗疫 #hashtag 有话梅姐 ，hello。 Good morning 啊，同埋小白，同埋各位晨光听众。哇，依家咧真系担心个回南天啊，吓、嗯，因为咧有啲朋友都话啦，提醒大家啦，如果你咧有咪好多嘅口罩存货嘅话咧，记得咧。就要小心呢个回南天咧，嗰啲口罩会发毛啊！一发咗毛咧，就真系嘥晒唔用得啦。咁点算好呢？其实咧，嗰、那个做法咧好简单噶嗱，各位姊妹都要记住下。嗱，你将咧一盒盒嗰啲嘅口罩啦，尤其是咧唔系独立包装嗰啲啊，你一盒咧有好多个噶嘛，你咧喺个盒嗰度咧拎翻晒佢出嚟先。 嗯。 然后咧好简单，你攞个密实袋啦，入翻佢。最好呢抽真空，如果唔得嘅话呢，你嗰啲屋企呢总会有一啲一包二包呢嗰啲細包嗰啲呢防潮剂呀。係呀，即係你平时买嘢嘅时候都会夹喺里面嘅呢，譬如啲袋呀咁呢啲食物呀咁呢，你抽返起嘢出嚟，跟住呢就放入去，咁我嚟呢防潮，跟住呢先至呢放喺啲通爽嘅地方，咁嗰啲口罩就唔使驚呢回南天会发毛啦。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口罩最怕回南天，一旦发毛就人都癫啊！ 到去东隧方向近住汇景花园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喺几分钟前咧就清理好啦。咁但系影响到两边都仲有车龙噶，就系观塘绕道啦，近住东九龙政府合处。咁另外观塘道嘅车龙咧，就近住牛头角港铁站对出。咁再重复多次啦，鲤鱼门道去东隧方向汇景花园快线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但系有两条线嘅车龙仲系有噶。观塘绕道的龙尾就在东九龙政府合处，另外观塘道的龙尾就近住牛头角港铁站对出。另外七咸道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康庄道桥底慢线的意外就清理好，现在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学园街，就是七咸道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康庄道桥底慢线的意外清理好，龙尾排到学园街。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车龙排到过了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少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东行去湾仔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行车缓慢，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一段挤塞，龙尾在启福道桥底。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青龍頭一段慢車，大埔公路出九龍近住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段擠塞，龍尾就接近沙田污水處理廠。另外提一提你啦，元朗的平匯街由於較早前有路陷，平匯街介乎媽橫路至到元朗安寧路一段仍然是全線封閉，受影響巴士路線都是改道行駛。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天水围天影路屯门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你估下我呢一份系咩工啊？嗱，我老细啊叫我要保持距离，行得越远越好。 啊，你份工可以周围飞啊，咁正！ 我老细仲叫我要彻底放弃。 我都想做你份工啊，系咩嚟噶？ 就系帮重型车辆换胎啦。 咁点解要保持距离啊？ 如果唔系会撞到人咯。 咁点解要彻底放弃啊？ 惊爆炸啊嘛！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 重型机械车辆要换胎，记得做足安全，咪贪快。 资讯赠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知性，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星期三嘅早上九点零八分啊！早晨，小白。 早晨啊，哦，不过咧，先提一提咧，咁啊，头先喺新闻报章嘅时间啦，讲到苹果日报嘅时候咧，咁啊，应该系提到咧就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嘅事情嘅。 哦，好啊，咁啊，同大家睇天气先。今日多云啊，有几阵嘅有几阵雨啊吓，天气咧稍凉嘅，最高气温咧大概2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至到东北风啦。展望啦，明日咧有几阵嘅雨啦，星期五亦会有雾添。哇，今个礼拜啲。天气好似差差地，要去到周末咧，天色先会好转啊！咁如果有啲朋友仔喂中意户外运动啊、跑步啊、行下山啊咁样咧，咁啊未必搞得到字啊，都会有少少阵雨啦。咁啊，继续呼吁电话1872388，因为咧今个星期咧嘅星期五嘅晨光 morning call 啊， 真系后日 系啊，都要 call 一 call 啊！咁如果咧你有啲加油打气点唱啊，以至啊就系一啲咧生日点唱啊、结婚周年啊，咁都可以打电话嚟嘅。顺路咧真系每年其实都。这个时间就是时候帮 DSE 的考生打打气的了。 是啊，读书读得那么辛苦，是不是那么希望有一个好的成绩的嘛，无论是家人为自己的小朋友打气也好，或者 DSE 的考生互相打气呢，其实都非常欢迎的。 是啊，那么进入直路了，希望大家加油努力奋斗啊，那么我们都没有放弃过一班的学生，希望用正能量去支持大家的。那么这个时间继续上堂，有密斯巴比 Miss Lam Lam， 今天讲一下咧， 孩子依附嘅心理学啊，可能有啲小朋友咧就系成日都要黐住爸爸去边都要爸爸咁样系嘛？ 咁有阵时黐住爸爸妈妈又系。父母梗係覺得開心啦，不過有陣時候又驚佢太黐身嘅。 係啊，你太黐身，有啲細路仔連翻學都翻唔到咁樣啦。 有啲分離班嘅喎，你有冇聽過？ 分離點樣？點樣 分離班？ 冇，即係分題我聽過分題。 可能咧係大概兩歲嘅時候咧，就未入 N 班之前啦，咁啊俾啲小朋友咧就上一上分離班，即係等佢哋熟習一下。哇！冇爸爸媽媽喺側邊，側邊全部都係嗰啲同年齡嘅小朋友啦、老師啦，入去唔係學嘢嘅，都係俾你玩下咁樣嘅啫。係，即係嗰個感覺啊。等佢哋適應咗，跟住先至再俾佢上學咧，咁啊令到佢哋容易啲適應咁。 咁係啊，呢個都緊要啊！如果唔係日日都喺個學校門口咁樣喊啊，或者大呼大叫啊咁樣，跟住話唔想翻學啊咁樣，其實都唔係一啲好嘅情況出現咗咯。唔知今日咧呢一集嘅嘉賓咧幫唔幫到手咧？ 九點鐘聽一聽麥斯巴比 Miss Lam Lam。 今个星期嘅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咧，我哋又要学下啲心理学嘅课堂咯。今朝早咧，再一次请到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主席 Jamie 郑宝君同我哋讲下啲心理学嘅话题啊。早晨啊 ，Jamie。 早晨啦。 啊 ，Jamie， 我知道你自己都有小朋友啦，你会唔会咧留意咧小朋友咧最中意黐住边个嘅咧？ 会啊，嗱，我有两个小朋友嘅，我翻咗工嘅时候咧。佢哋最黐嘅就真係工人姐姐嘅，但係我一返到屋企之后呢，佢哋可以劈低晒所有嘢，乒乓跑过嚟就淨係嗌我媽媽，同埋要我揽住佢哋嘅。 咁证明你建立呢个关系都建立得好好、啊、喎。 呢、這个关系有一部分係天生出嚟嘅、另外一个部分咁当然都要后天去培育啦。咁亦都最重要係我哋讲緊个依附关系啦。我哋点样令到小朋友有多啲安全感啦。因为喺佢哋眼中或者喺我两个小朋友眼中妈妈就係嗰个安全感嘅来源。咁妈妈返到嚟哎安全感返嚟啦。咁就乜嘢都唔理放低手头上嘅嘢跑过嚟揽住。其实感觉都真係好温暖嘅。 其实呢你头先都带出咗一个话题就係、呢好多而家要做嘢嘅爸爸妈妈呢都会请工人姐姐去照顾小朋友啦。咁但另一方面呢都会担心嗰个小朋友过分依赖咗个姐姐啦。一方面爹哋妈咪都有机会呷醋啦。另一方面呢都会担心啦。万一有一日呢个工人姐姐要离开佢屋企咧，翻翻去自己家乡嘅时候，我啲小朋友会唔会好唔惯呢？其实呢一种嘅依附行为咧，系咪真系需要担心咧？ 所有小朋友一出世嘅时候，都会开始发展一个依附行为出嚟嘅。一个依附关系系一个所有哺乳类动物赖以生存嘅一个关系啦。呢个系哺乳类生物出世之后咧，佢哋都需要照顾者去照顾佢哋，令到佢哋生存到落嚟嘅。人类都唔例外嘅，而人类咧喺众多哺乳类动物里边咧，系发展得最唔成熟嘅。人类婴儿系发展得最唔成熟嘅，所以咧人类对依附关系嗰个发展咧系更加需要嘅。可能由一出世到佢岁零两岁，明显嗰个依附关系发展到成型之后咧，其实佢哋可以多过一个依附对象嘅。好多时候佢哋会一出世，如果即系都真系由家由妈妈照顾嘅话咧，佢哋主要依附嘅对象可以系妈妈。咁之后咧，可能因为真系妈妈都要翻工啊，依家都好多双职家长噶嘛。咁佢哋依附嘅人呢就可以系佢哋嘅主要照顾者啦。有人会好担心死啦，咁依附关系发展咗系咪成型就以后都唔变㗎？但其实唔系嘅，依附关系系会一路一路转变嘅。而只要照顾者可以对应到佢哋唔同嘅需要，包括一啲身体嘅需要啦，同埋情绪需要呢，其实嗰个依附关系呢系会一路发展落去嘅。咁头先你提到如果真系姐姐要离开屋企要返返去佢哋家乡嘅时候，这个关系会唔会有影响？其实是有的。咁变咗如果真係姐姐要离开嘅时候，家长可能都要花多少少气力，花多少少心机去令到佢明白呢个依附关系或者呢个关系上係会转变嘅。咁转变嘅过程都可能要俾多少少支援小朋友啦，包括可能係解释俾佢听姐姐去边度啊，喺嗰段时间佢出现一啲行为一啲上嘅转变呢都係正常嘅。咁家长可能要帮一帮佢哋啦。 係。头先我听 Jamie 讲呢就係话嗰个依附关系会随住年岁嘅增长一路转变啦。咁令到我諗起啦其实呢真係根深基嗰个问 題啦。即係啲人成日都話啦，啊，如果你擺多啲時間去關注佢啦，或者好似 Jamie 頭先講啦，回應咗佢嗰啲情緒啊，或者身體上嘅需要咧，其實佢可能就會相對地覺得啊，呢、這個人係有安全感俾到我嘅，係值得我去依附嘅。咁變咗個對象咧，就可能會轉向咗頭先講嗰個願意投入呢啲時間嘅人啦。 咁呢個都係一個正常發展嚟嘅，咁但係當然唔係講緊所有人佢都會發展出一個依附關係啦，當然都係一啲好即係日常見好親密嘅一啲照顧者為主為先啦，所以真係主要照顧者啦，每日都會可能同佢陪佢食飯啊，陪佢沖涼，陪佢玩嘅人啦，同埋唔會係求其一個人嘅，一定係一啲可能媽媽都信任嘅人嘛。因為小朋友都會睇，即係媽媽係咪對住呢個人佢會安心嘅，佢會放心交俾佢嘅。咁喺呢個過程裏面慢慢小朋友都會學到，哦呢、這個人可能係可靠嘅，長遠就可能可以發展咗呢個關係嘅。 嗯，頭先聽 Jamie 講咧話，原來我當小朋友為例啦，佢都會揀一啲咧係身边嘅人啦，常接触啦，又或者系自己信赖嘅人所信赖嘅其他人咧，去做呢个依附关系嘅。咁其实点样可以发展一个良好嘅依附关系呢？ 其实喺西方讲咗好多年噶啦，咁佢哋会将依附关系分为几类型啦。咁最大嘅类型系讲紧一个我哋叫安全型，即系 secure attachment 安全型嘅依附关系。咁要发展出一个良好、一个好啲嘅依附关系咧，其实唔太难做嘅。最重要系对。对应到小朋友的需要，包括情绪啦、身体的需要啦，只要对应到他就得噶啦。有人会很担心是不是要对应晒噶？咁当然就不是啦。小朋友不需要一个完美的家长，这个世界亦都冇完美的家长。做家长亦都会有自己的困难，可以是工作压力，可以是生活压力，自己身体呢啲全部都是一啲好正常的事。所以小朋友从来不要求我哋要有一个完美的家长，够好就得啦。 或者回应到佢嘅需要啦， 系啦，咁有人就问咩叫够好啊？其实你一半都已经唔错噶啦。 即系嗱，举个例子啦，系咪即系如果话要讲到回应到佢嘅需要嘅话，可能小朋友如果好想人陪佢喺个地方嘅话，到底家长能唔能够抽到时间去咧？或者如果当佢情绪失控嘅时候，你系咪会可以主动安慰到佢咧？咁 系啦，两样都系嘅。第一样嘢就可能系佢真系想去一个地方，家长或者可信赖嘅人系咪可以陪伴到佢啦？咁就算真系陪伴唔到佢，可能去到三四岁嗰啲可以开始听得明道理，讲得到。道理嗰啲时候咧，你话翻俾佢听，我不如我今日暂时唔得，我几时几时得，之后言出必行，咁就 OK 啦。 即系唔系即时做到都得噶，原 来系你 要沟通到啦， 亦都俾佢知道，哦，妈妈或者我哋知道你好想咁，对唔住啊，妈妈呢今日做唔到，我哋几时几时做啊，多啲去讲翻，亦都。照顧翻明，俾佢知道你明白佢嘅情緒，咁就已經 OK 噶啦。 係，即係要俾佢感覺到其實咧，佢嗰啲嘅訴求咧係你收得到嘅。咁啊，而且咧係會關注佢嘅。咁我覺得都係正常嘅。 至於情緒，你話發脾氣、鬧情緒嗰啲咧，更加之重要，因為三四歲嘅小朋友，佢哋真係未發展出一個可以完完全全管理自己情緒嘅能力出嚟嘅。咁喺嗰啲時候，如果有一個人可以去定到佢。俾佢知道，哦，我知你好嬲，或者我知你好唔开心，可以话到俾佢听佢嘅情绪系乜嘢。喺嗰啲时候睇到佢真真正正嘅需要嘅时候咧，这个亦都可以协助个依附关系嘅发展嘅。中国人好担心咧，会唔会佢发烂，我都呵佢系一个纵容啊。系啊，好多人都咁同我讲噶，我都明点解会咁讲嘅，因为我哋成长都系咁样噶嘛。调翻转我个问题就系，佢发紧烂嘅时候，你同佢讲道理， 或者仲闹佢， 佢亦都冇能力去自己安抚自己嘅时候，就真系揾交嗌嘅啫。 系火上加油，你唔好话小朋友，大人都系啦。 系啦，咁何不我哋协助佢，等佢定咗落嚟。再等佢冷静翻，先同佢讲翻对与错、是与非，系咪事半功倍咧？ 我呢个系认同嘅，咁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试下啦，即系特别系家长们啦。如果上咗我哋今朝做呢一节心理学嘅课堂咧，希望都可以有多一啲嘅得着，同埋多一啲嘅体会，试下睇下咧，点样令到你嘅孩子咧对你嘅信任咧可以增多啲，从而咧嗰个依附关系都变得更加健康啊！今朝早再一次唔该晒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主席 Jamie 郑宝君，我哋下次再倾过啦。 好啊，拜拜。 拜拜 Goodbye, class. Goodbye, Miss Lam Lam. 该晒 Miss Lam Lam 同埋 Jamie 啦，同我哋讲下咧啊，关于小朋友啊啊，点样可以咧有呢、這个依存症嘅话咧，点样可以分离一下咁样啊，令到佢哋咧可以独立啲啊啊。 难退，念求大罪，愿能够熟睡，或者拥吻谁，全为他证实你没有心碎，一再而再任由美梦亲手给杀害，直到封闭了期待，没法给予爱。谁亦必经失恋旅程，难道终点此刻注定，或者忧谷过了换来绝你风景。来日你总找到一个人，传来离婚总找到一个人，仍然诚恳不要让你希冀感及远近，心可死都可再生。来日你总找到一个人，同行余生总找到一个人，一直靠近，用掉你今次那不甘，重拾你当初的信任，再等共振。如何相处，没有分手的课程，那可知今次完了，还是能下次再一试。枉为再逃避爱，逃避他朝的得意。来日你总找到一个人，传来未婚总找到一个人，仍然诚恳不要让你再生。来日你总找到一个人，同行余生总找到一个人，一直靠近，如若你心底也不甘，来验证有一位最后陪衬。难堪只是过路，幸福中人，传来离婚总找到一个人对得肯，伴你走出这天阴。来日你总找到一个人，同行余生遗忘从前抱憾，便抱拥好的人，从来最好的一刻，历尽痛苦 曾乐同的作品找到一个人。近排在不同的社交平台都看到很多歌手朋友因为都要留在家嘛。咁成日都会揸住支吉他自己自弹自唱。 哦是喎、 啊。我见到好多不同形形色色的歌手朋友都有呢一个习惯。好像每日一歌咁样弹几个 chord, 跟住唱首歌仔俾、叫做嗰啲嘅观众睇啦，即係社交平台嘅观众睇。 其实都几好啊，作为一个歌手系咪先。呢、這个时候即未必咁多嘅公开演出啊嘛，咁喂佢歌手嚟噶嘛， 系啊， 佢又识弹吉他噶嘛，好多都 或者弹琴啦，唔识弹 吉他啦，咩、啊、总之乐器啦，清唱都好啦，系咪先？ 系啊， 都系一件事嘛。 咁、嗯、啊，令到大家可以多啲叫视像嘅娱乐啦。咁啊，讲开视像娱乐咧，除咗你要睇片啊或者听收音机之外咧，咁啊当然啦，要睇呢个港台电视31啦，系啦。咁啊呢个时间咧，交俾彭仔同埋 Cusson 啦吧。 晨光追踪31， 继续我哋嘅晨光第一线咧，要追踪一下今晚港台电视31有啲咩电视节目啦。咁啊，彭仔咧已经打通咗电话俾阿罗启新噶啦。早晨 ，Kason。 早晨啊，彭仔。早晨，晨光听众。 好啦，今晚嘅节目交俾你啊。 系啦，8点有警讯啊！哇，我哋细个嘅时候咧睇啲现场片咧，就成日都话嗰啲主角咧细个咧系俾人遗弃咗喺孤儿院啊，或又或者唔知摆咗边个公园有个篮啊咁样嘅咧。 哇，系啦，好粤语长片。 是啊，咁但系其实咧都有一条咧叫做啊遗弃儿童以致生命受危害嘅罪啊，就话咧就任何人士咧将啲不足两个月嘅细路啦，咁就遗弃啦，咁以致佢生命受危害啊，或者咧就系健康蒙受或相当可能蒙受永久伤害咧都犯法噶吓。 哇，其实相当于好似谋杀咁噶。 系啊，因为第一你可能饿死佢，第二或者如果一啲野狗咧可能会 咬 佢 嘛，系咯， 系咯。 应该要有啊呢啲咁嘅法例。 冇错啦，咁要留意一下啦咁样。 咁即係今晚嘅警讯都会再详谈呢一条法例啦。 冇错，咁另外呢就喺呢一个我上个礼拜先猛结话唱呢成日讲冇错嗰两个字。点知原来 点知你自己都冇错。 冇错，我自己都讲啊。咁样呢咁另外睇下日常8:30啦。咁嗱，而香港咧有佛堂咧出現呢一個確診個案啦，南韓啊爆發呢個同教會有關嘅活動啦。咁究竟咧本地嘅宗教聚會咧喺疫情之下有啲乜嘢安排咧？咁樣 哦，咁呢個會係響邊個節目度會 講啊？就係日常8:30啊。 哦，日常8:30同我哋講下，究竟教會喺疫情下嘅聚會點進行咧？ 咁最近咧就係有一個新嘅名詞咧，好多人都聽過啦，就叫。Gluten 啊，你唔好谂住咧，啊系咪而家兴咧同啲细路改呢啲英文名啊 ？Gluten 咧就系麸质啊，麸质咧就而家咧就好多咗好多咧就 gluten free 嘅食物啦。因为原来咧有啲人咧用小麦啦，譬如面包啊等等嘢，佢唔知噶吓啲饼干啊，咁有含有呢个麸质咧，所以咧佢就会过敏嘅，咁啲皮肤有事啊咁样。咁所以咧就而家咧就推出咗咧好多呢个冇麸质食飲食啊， 咁系点样噶？系咪讲系啲面粉会全部纯天然咧，定系点样咧？ 唔系纯天然啦，净要揾第啲代替品啊去做面包啊。 哦， 系啊，我嗰日前两日都食过一啲咧，好唔得意啊！譬如你平时拿做面包咧，佢咪一嚿咁啊，大家都知啦，干蒸蒸咁嘅嘢噶嘛。咁 gluten 嗰啲咧個質感咧有啲似咧，即係嗰啲白糖糕啊，有少少彈性嘅嚇。 係咪好黐牙噶？ 唔黐嘅嚇，咁但係咧就食落去個口感就會同咯，咁都可以攞嚟搽麵包嘅。 嚇，可以搽麵包？佢唔係指本身係一個麵包咩？ 即係揾嘢去搽佢咯，搽佢啊！ check 啊，你先 系啊，揾自己人查佢咧， 去 check 啊你， 系啊，冇错啊。 嗱，咁啊，想知详情咧，即系如果你好似彭仔咁样，都唔系好知头唔知路嘅话咧，就留意今晚嘅日常8:30系咪？ 系啊，咁啊，首先亦都要咧，即系唔好第一就有啲人覺得點都健康啲嘅，咁但係咧就有啲就驗血啊，或者做一啲測試咧，睇你其實你係咪對膚質敏感嘅。咁有啲人就最簡單啦，咦我啲皮膚唔好，我呢輪咧就戒咗啲即係含膚質嘅麵包先，咦發覺好啲喎，咁你就有好大機會係啦。 哇！就咁聽科膚質咧，以為係 check 下我啲皮膚嘅質素添。 係啊，個膚字咧點寫咧？ 唔知。 系啦，咁其实咧就好简单啫，有边就整个边啦，就系面包嗰个麦字咧， 麦字边， 譬如个面字咪有麦字，跟住艇仔咁样载住个面嘅，而家佢就载住咧丈夫。 哦，咦呢、這个字我见过喎、 啊。系啊， 哦就系麸质就系呢个麸字。 系啦。咁另外呢就係31看世界啊，系呢轮都大家都少坐飞机啊，讲下都无妨啦。 咩咧？ 绝命客机， 哇！咁得人惊啊！ 系啊，好似嗰啲惊栗片咁啊！ 系咯， 但系其实都几惊栗噶。咁啊，2018年咧12月29日咧，狮子航空咧一架波音737 MAX 客机咧起飞之后12分钟咧就喺爪哇海嗰度坠机，咁啊全机就罹难啦咁样。咁但系唔够5个月，即系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咧就同一款客机咧又系6分钟之后坠毁。咁啊，开头又话要停航，咁跟住美国嗰边又唔认，还需认啦，就好似话佢嗰个程式咧介入去控制嗰个飞机咧，系出咗问题啊，飞机师都搞佢唔掂啊咁样，咁都停，即系停飞啦而家咁样。 咁今次 係啦，今次個內容會講啲咩咧？ 係啦，就會咧就揾咗啲工程師啊，同埋空難調查員啊，再配合呢個電腦合成圖像啦，咁啊深入剖析呢個空難過程同埋原因嘅。 好，咁啊呢一啲咧咁同航空關係咁主要嘅內容咧，相信都會吸引到某一部分嘅朋友咧去睇嘅 嚇。係啊， 咁啊留意住我哋頭先講嘅咧，都係今晚港台電視31嘅電視選擇啦嚇。 冇錯， 啱唔啱你睇咧？多謝曬劉啟新，傾到呢一度先，拜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今朝早在网上社交平台表示，昨日自己同四位一起到武汉的同事接受香港大学的病毒测试，已经收到通知，全部人的结果都是呈阴性，感谢外界关心。他说今日会回办公室工作，但是防御不会松懈，口罩、酒精搓手液会常旁身，亦都会继续监察体温，同时会积极策划再到会积极筹划再到湖北省接载港人的事宜。康文署今日重开部分康体及文化设施，并且建议所有进入室内康乐场地和文化设施的人士佩戴口罩和接受体温检测。香港中央图书馆和6间主要图书馆，包括大会堂、九龙、荃湾、沙田、屯门和平山天水围图书馆会局部开放，但是时间有特别安排并会缩短，入场人数会有限制，市民要攞筹以及以先到先得的方式入去，12岁以下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重开的运动设施有特别措施，包括限制使用和逗留人数，暂停开放观众席，取消团体作赛等。至于艺术馆、文化博物馆、香港电影资料馆和茶具文物馆会开放部分展览设施，古物古迹办事处亦都会局部开放尖沙咀香港文物探知馆和屏山邓族文物馆暨文物径访核中心。新型冠状病毒继续在全球扩散，在欧洲疫情最严重的意大利再多168人死亡，是单一日最高的死亡数字。意大利新增977宗病例，累计10149人感染，631人死亡。意大利的封城措施已经扩大至全国，所有体育赛事暂停，学校继续停课。斯洛文尼亚宣布关闭接壤意大利的边境，法航宣布从今个月14号起暂停所有飞往意大利的航班，直至下个月3号。美国至今有超过800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至少29人死亡。纽约州有173宗病例，威切斯特县占108宗，其中新罗谢尔镇是重灾区。州长葛毛运用紧急状态令下的权力，调派国民警卫军到当地设立控制区域，在为期两个星期内，学校、社区中心、宗教场所关闭，国民警卫军会展开消毒工作，并为隔离中的居民运送食品。威切斯特县大多数患者都可以追溯至居住当地的一名律师。葛毛说，新罗谢尔有可能是当前全美最大的感染者聚集区。至于纽约市有36宗确诊个案，而新泽西州出现首宗死亡病例，死者是一名69岁男子，本身有长期病患，近期没有出国旅游。新泽西州有15人确诊，当局呼吁市民储存两个星期粮食和药物，以便需要家居隔离的时候使用。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天气稍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雨，星期五有雾，周末期间天色逐渐好转。现在的气温1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58点，跌31点，总成交金额82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8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10点，升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2.6跌4毫。友邦保險72.4升5.5毫，中國平安84.95冇升跌，阿里巴巴198.5跌8毫，中國海洋石油8.92跌1.3，匯豐控股48.95升5仙，小米集團12.1升6仙，銀河娛樂50.25跌3.5，美團點評98.75冇升跌。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7，日元104.87，瑞士法郎0.937，澳元0.651，加元1.371，新西兰元0.629，人民币6.965，英镑对美元1.291，欧元对美元1.132。日经平均指数报19,759点，跌107点。港金现价报15,365蚊，跌45蚊。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656.89美元，賣出1657.6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同你講兩單交通意外啦。七咸道北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温思劳街嘅第3-4线咧有交通意外噶，咁有一龙尾排到去学园街。重复多次啊，就系七咸道北去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温思劳街嘅第3-4线咧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学园街。秀茂坪道去翻南田方向啦，近住宝达村咧都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来回方向咧都系挤塞。重复多次啊，就系秀茂坪道啦，去翻南田方向，近住宝达村咧有交通意外啦，影响到来回方向咧一带都系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啦，因为受七咸道北嘅意外影响啦，龙尾喺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车多，车龙排到去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东行去湾仔，近住顺德中心一段咧就慢车。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喺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近住考明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顺业街。观塘道去油塘啦，近住裕民坊一段车多，龙尾喺牛头角港铁站；佛光街天桥去翻红磡道挤塞，龙尾喺嘉围村噶。咁喺新界啦，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骏景园噶。大网仔路来回方向啊，近住爱月楼一段咧都系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天水围天影路屯门、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东区走廊太古城桥底方向柴湾和香港仔海旁道轻轨中心行人桥面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彭仔程振鹏，逆境要自强，最啱做住运动嚟听范晓萱呢一首《稍息立正站好》。 稍息立正站好，噼里啪啦呼啦，这一次会更好，天天干干净净。 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香港女足梦辉庭， 我都祝愿女子足球真是2030年能够打进亚洲杯决赛周，有一个好好的发展。 欢迎收听白衣天使落雨露。 在肾科这个范畴里面，医护的关系非常之紧密。咁我哋睇病嘅时候呢，就需要姑娘话俾我哋听，佢做呢样顺唔顺利啊，有咩问题啊，我哋好需要佢哋俾我哋嘅资料去做呢样咁样嘅。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时。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好啦，嚟到朝早9:41嘅时间，我的享乐时代除咗白元浩之外，点笑得享乐时代玩、啊？梗系揾阿彭爷爷出嚟、 啊，彭爷。 系，又嚟啦， 啱啊， 系啦、 啊啊，今日 轮到边一位啊？阿欧定系啊，小白啊？ 今日系我啊，小白啊？ 哦，小白有啲咩享乐时代同我哋分享啊？ 嗱，上次咧就教过大家咧，就系嗰啲地狱嘅食嘢方法啦，系咪先？咁啊，今日咧，喂，我有第二个咧，好啱你嘅彭爷爷， 系咩啊？ 系啊，嗱，你自己一个人住啦。 你咁讲，我特别惊咯。 唔惊噶。真系好嘢嚟噶， 会中伏咁咯， 未必嘅，未必啊，听埋先， 唔会中伏噶，你放心啦，衰嘢我唔会弹去你嗰度嘅。嗱， 懒疏啊， 而家好多人咧，咪都系，譬如好似朋友咁自己住啦，又或者咧，即系嗱，少咗出去咧食饭，咁啊搞到喺屋企咧。又要成日咧自己煮饭，嗱老实讲啊，我自己咧都系好多时即系会喺屋企食饭嘅时候咧，即系要谂谂嗰啲菜啊，哇！ 你谂嘅咩？ 系啊，我有帮手谂。 你老婆做咩噶？ 大家一齐谂啦！你开咪问我，梗系要答大家一齐谂啦，系咪先？呢啲问题 咁仲有奶奶噶嘛？ 冇噶，分开食噶我哋。 啊系咩？ 系啊， 分开住啊，直情唔喺隔篱屋。 系啊，分开住噶我哋，分开住分开食。 系咪个老婆分开食？ 唔系，姐姐同奶奶分开食。 你呢啲咁样嘅陷阱，我唔会踩嘅。 争啲讲咗出嚟。 日日都要食饭噶， 日日都要食饭。 我当你晏昼嗰餐唔谂得咁丰富啦，你夜晚嗰餐家爷仔乸一齐食都要噶嘛？咁点谂咧？谂啲简单嘅煮餸嘅方法，又可以方便到而家疫情之下唔可以周圍走。 係啊，嗱通常咧，我當而家大家啦都會翻工啦，因為少咗 home office 啊嘛，係咪？ 係。 好啦，咁有啲人咧就會選擇咧就買嗰啲嗰啲炸雞啊，無論係邊一間嘅炸雞。 哦，攞嚟做餸啊？ 攞嚟做餸，但係點樣做餸咧？唔係咁簡單嘅。 仲要加工？ 梗係要加工啦，好簡單咁樣加工，因為大部分嘅工序 配條菜咯， 唔係咁簡單嘅，配條菜呢太膚淺啦，入唔到你彭爺爺胃口啊，呢、這個唔得， 係咩？ 係啊，咁所以咧嗱，如果大家咧係諗住咧夜晚特別啲嘅，食一啲簡單啲嘅餸咧，今日呢個咧真係霹靂啦，可以咧即係介紹俾大家。嗱，除咗喺香港之外咧，全世界咧都有呢一間嘅或者任何牌子嘅炸雞啦。咁炸雞咧，其實嗱，佢自己本身係醃咗啦，醃好咗啦，係咪？ 食得嘅添啦， 食得嘅添啦，好味啦，有啲人會覺得，咁有啲人唔中意食嘅， 好冇味啊，見仁見智啦。 好啦，嗱，而家咧點樣可以將佢變成一個餸咧？ 点样可以将佢变成一个餸之余咧，仲系可以捞饭一齐食？ 我知道我知道， 请讲。 首先攞个碟出嚟， 吓装饭啦。 将佢由个纸盒或者纸袋摆上个碟， 系 咁已经似一碟菜啦。 吓、 跟住咧就再俾我咧，我会喺个厨房度揾下有冇罐头汤。如果有罐头汤，忌廉嗰只咧，即系唔好橙色嘅嘢啦，即系唔好罗宋啊、花茄。我会拣咧选择一系忌廉粟米，一系忌廉鸡蓉嗰啲，一系咧忌廉蘑菇，就将佢咧煮做一个结结地嘅，即系唔好开咁多水啦。有罐头汤结结地，然之后佢淋落去嗰只鸡嗰个炸鸡嗰个鸡块上面。跟住捧埋出去，咁就以为我系一碟菜咯。 系啊，又唔会干蒸蒸，系咪先？好多朋友。 又可以捞饭啊嘛，你话。 系啊， 可以捞饭。呢、這、一个讲法咧，实在系太过简单啦，做得。 啊，又唔啱啊。 系啦，唔啱，因为我這個呢一个咧，首先大家就买咗只炸鸡翻屋企先啦。你中意食边件，上比又好， 下比 又 好啊， 系啦， 鸡胸又好， 其实都冇分别嘅，因为最后会变成手撕鸡嘅。 哦，呢啲 啊，呢、這个真系听到有工序啦。好啦，嗱，啲鸡咧其实本身咧，有啲好多人就中意怎食啦，但今次食法特别少少嘅，因为我哋首先咧要准备准备一杯米，或者你两个人食两杯米啦咁样。 我一个人都两粒米啊，师兄。 得啦，我只够三粒米俾你，四件鸡俾你够唔够啊？ 好好好， 系啦，好啦，嗱，准备定啲米啦，跟住倒咗落嗰个饭煲入边啦，即系已经洗干净啦。你准备煮呢、這、一个煮平时嗰啲米咁样煲佢啦， 平时煲饭咁啦， 系啦，平时煲饭 咁， 系啦。咁你煲饭嘅时候咧，好啦，你冚盖之前咧。你放埋你只炸鸡入去， 哦， 系啦，咁啲水仲喺度噶， 啲水仲喺度噶， 连骨放系咪 啊？除咗系平时好似咧就系我哋落水去到煲米之外咧，今次特别少少啦。首先咧，我哋要准备定嗰啲现成都有好多鸡汤啊，系咪？咁你准备定嗰啲鸡汤放落去呢一个嘅电饭煲入边，连埋嗰啲饭咧一齐去到煲，好啦， 有味饭， 有味饭。除咗咧落鸡汤之外咧。加埋少少豉油，酌量啦。咁啊，睇下你自己中意， 即系整色啦， 整埋水添啦，系咪先？好啦，咁啊，然后咧就最尾就系将呢只鸡咧就放喺上面，冚埋个盖，咁啊整佢啦。好啦，焗焗焗焗焗焗焗焗。 你个鸡嘅意思真系搣碎咗噶，系咪啊？ 未搣嘅， 未搣， 未搣啦。 而家仲未搣嘅。咁嗱，我哋当而家我哋嗰只鸡咧。啊！佢市面上有好多款雞噶嘛，我就推介大家咧選擇嗰啲係啲皮咧腍啲嘅，因為嗱、老實講，你擺入個電飯煲入邊， 邊間啲皮會腍啲啊？ 有啲個皮咧， 白耶公嗰個腍啲定係M 字額嗰個腍啲啊？ 白耶公嗰、那個， 白耶公嗰個似係腍啲啊？ 白耶公嗰個有啲腍啲，但係佢有啲脆噶嘛。 脆啲嗰個好似 M 字額嗰個脆啲喎、個皮。 兩間都有，因為咧。那個白耶公嗰個佢有幾款雞嘅，有啲燒啊，有啲就話傳統啊，係、啦，有啲咧就炸咁樣噶嘛。 咁究竟買你自己揀啦嚇。 係啦，自己揀啦。咁就揾翻嗰啲咧，可能個皮腍啲嘅，因為你擺入去嗰個電飯煲入邊咧，本身脆嘅都一定會俾你搞到腍曬啦。 係啊，蒸都蒸腍啦。 冇錯啦，咁同埋腍咗嘅炸物咧，其實係冇咁 好 食嘅，好係啦，冇錯，好難食。咁所以咧，揾翻嗰啲傳統嘅，咁所以無論你係燒嘅定還是傳統嘅，擺入去，好啦，連埋啲飯啊，頭先嗰啲倒埋啲雞湯啊，跟住仲有嗰啲少少嘅幾滴豉油啊。好啦， 彭爺，你想象到嗰碟嘢係點嘅？我未想象到喎、 啊，想象到啊， 係咩？ 係啊， 其實佢只係整有味飯啫嘛， 攞 啲咧現成嘅餸嚟到鋪埋上去啫嘛，有幾難啫、 哦？所以我咪話好容易，但係呢個味道咧又唔差喎、啊。好啦，當你整完呢一煲饭之后咧，打开个盖，已经闻到咧，除咗系有鸡味嘅饭香之外咧，同埋嗰只本身已经炸咗嗰只鸡咧，佢都继续有味噶嘛。 啱， 好啦，然后你就将嗰只鸡咧先拎出嚟先。咁啊，而家要讲求卫生啊嘛， 梗 系洗干净只手，戴埋个手 套， 就将嗰只鸡咧就手撕咗佢。所以我开头就话啦， 叫屋企啲僆仔一齐整添。 冇错啦，好啦，咁所以话咧，你系无论上比定还是下比咧？是冇分別嘅。 咁我想問咧，那個脆卜卜個皮落唔落埋去一齊手撕啊？定還是飛走嗰個脆卜卜個皮？其實你要啲雞肉㗎咋？其實本、 要雞肉嘅。咁但我唔係話所以唔好要嗰啲好脆嗰啲皮咯。 哦、 因為你要嚟都冇肉。 係啦，但有啲人中意咧，仲有陣皮喺度嘅。咁、你拎上嚟嘅時候咧，咁你本身嗰啲淋淋地嗰啲皮，你咪拎開佢。可能睇下邊個中意食皮嘅，你咪分落佢嗰度咯，係咪先？係啦，咁你就將嗰啲雞咧手撕撕啊撕啊撕啊撕啊撕到咧就一條條咁樣，好似街好專業嗰啲手撕雞咁樣。 咁跟住咧， 然后咧放翻落去呢一个嘅电饭煲入边， 捞匀佢。 冇错啦，将佢捞匀佢。 连碟头饭都悭翻啦。 直头啦，跟住咧嗱，仲未完噶。我哋咧有诚意嘅，点样有诚意啊？咁我哋咧，搞到两条仓冇错啦， 真系啊！ 然后咧落多少少胡椒粉，跟住咧再渗多少少嘅海盐入去。嗱，海盐咧，大家咧就可以咧就酌量，譬如揾啲靓少少嘅海盐，对自己好啲嘅、 啊，起码系番嗰啲。 冇错啦，或者将啲粉红色嗰啲盐嘅，你点样渗落去靓啲嘅？ 嗰只咪起码系番咯，粉红色嗰只。 咁所以咧，大家 嗰只叫 好啦，望落去嘅时候咧，你再捞啊咁样咧，就变成咧 够啦 吓。系啦，好似嗰啲人哋嗰啲泰国嗰啲好靓嗰啲鸡饭，咪捞咗一盘咁出嚟嘅。 系 佢个颜色咧。其实是差不多的，即是有些啡啡地色，因为有豉油嘛，跟住再连埋啲鸡之后呢，就成为了一个呢超级的地獄料理，但是好吃的地獄料理。 为什么要叫地獄呢？ 通常呢你想着用那些现成东西、去到做、上次就教了大家用那些杯面去到整那些炒饭、已经很地獄了。其实那个今次呢就用这个炸鸡去到整埋呢啲咁样嘅饭咧，其实系唔错嘅个味道。 又唔系地狱，我觉得速食咯，即系比较快啲、方便啲咯。 有心机噶，要整得 系啦，唔好、叫佢做地狱啦。其实只不过系加工啫嘛。 系啦，快速咯，速食啲咯。 系啊，我想讲咧，如果小白你呢一招咁样教大家咧，喺屋企整整呢一个简单嘅即系食一餐咧、我都有一个方法咧，其实都有阵时间唔中会做嘅，一样系自己自制啲有味饭咧。不過呢個仲簡單啲咧，就係、現成其實超級市場有好多啲醬賣嘅，咁、咧其中有一隻醬咧就係、海南雞飯嗰啲油飯嘅醬。 哦，係啊，係啊，我記得。 係啦，咁基本上有陣時候我都會買定一啲咧，擺喺屋企咧，會可以自己煮啦。咁你又落個包醬，一樣係煮飯嘅時候咧，落埋個包醬咧，跟住你撈勻佢咧，基本上佢就係咧海南雞飯嗰種嘅有味飯嚟啦。 系啊，系啊，其实系噶。如果大家中意食嗰啲，譬如印尼嗰啲叫做椰汁饭咧，辣辣乜嗰啲咧，其实可以去嗰啲印尼铺买一包嗰啲叫做椰汁啊，倒落去嘅啫嘛，倒落去又系变咗椰汁饭噶啦， 又系变咗有味饭。咁你只中意落鸡好，或者落条腊肠都得嘅。 冇错啦， 腊鸭啊，腊鸭髀啊，嗰啲咁都得。 系啦，咁啊变咗自己心仪嘅一个饭。你想唔想食个彭爷？我可以整俾你喎呢、這个。 唔使啊，我自己唔识整啊。 哎，我整俾你有爱心啊嘛！ 唔使啊，唔要啊，点知你喺度加工啲加啲乜鬼啊？ 加多少少嘢梗要嘅， 我会信你嘅， 系啦，有机会各位听众一齐试下啦吓，好，拜拜。触れてはいけない手を重ねてはいけない唇をああ知ってしまったああ知ってしまったんだ。 九点五十五分啊，揾嚟一首嘅作品，佢系 Ico 有呢一首啊，叫做《阿我傻啦》，清空。 Ico 我都听咗好多年啦。 Ico 系咪？哦，即系同我识嗰个系唔同噶，系嘛？ 可能系同一个嚟嘅。 系啊，好多年噶啦嘛。 可能你好耐之前已经谂住佢系 Ico， 系咩？其实系读 Ico。 Ico 有佢嘅清空。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在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我呢个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今日嘅听众咧系方姐、哦，方姐早晨。 早晨啊，咁多位。 早晨、啊， 早晨啊。 系、哎、方姐，你个孙女今日正日生日，系咪啊？ 系啊，系啊，系啊。 系 啊, 啊, 啊，喂，咁啊，除咗孙女，仲有边一个都生日啊？交俾你讲下啦。 我女婿啦，同、埋今日都系我嘅旧历生日咯。 生日快乐， 方姐 Happy Birthday 啊！ 生日快乐，祝你身体健康，龙马精神。 系啦，方姐今日 生日隐华， 系啦，农历生日啊，我哋都开心到想庆祝噶。 系啊，咁啊，喂，有冇话啊？不过呢排疫情系影响啦，但系今晚都应该一家人齐齐整整食餐饭啦，系嘛？应该走唔甩啦。是吧 上个礼拜食咗。 上个礼拜食咗啦是吧 因为要翻工㗎嘛。 是咪三合一咁样食啊第一呢就 是 为到你嘅旧历生日庆生跟住阿孙女又要庆生跟住阿女婿又要庆生咁啊几个蛋糕㗎喎定还是几个人吃一个咁样啊吓。 呢、這个月都食咗好多个。 我、哦、已经吃咗好多个。 又食新历又食。 是啦。 咁啊，开心啊吓。 是啦。咦今晚方姐可以试下我头先啱啱呢介绍嗰个鸡饭啦。电饭煲 都好啊， 系啦， 海南鸡酱啊嘛， 系啦， 用海南鸡酱啊吓，咁啊试下睇唔 work 唔 work 啊。不过炸鸡可能近排大家就未必系心目中嗰杯茶啦，咁啊，系啦，咁啊，喂，阿孙女中意啲乜嘢啊吓？ 阿孙女，孙女未中意佢好细噶咋？ 几细啊？讲嚟听下，讲嚟 两岁咯， 两岁、哦。你使唔使有阵时都会要照顾下阿孙女啊？呢、這个外孙女吓。 要啊要啊，因 为 系我睇佢 嘅。你睇佢啊，你负责睇佢啊，系咪先？ 系啊，我负责睇住佢。 我方姐睇住你，冇有怕咁样系咪啊？咁但 系 唔反斗嘅，即系都好乖嘅咁样系咪啊？ 一时时啦， 一时时系咪啊？想扭眼瞓嘅时候会曳啲咯，两岁应该系咪？或者肚饿嘅时候系咪？ 佢扭眼瞓又唔会、啊，因为佢自己瞓 嘅。嗯，好乖、啊。 不 过 有阵时无端端做乜发咩脾气啫嘛？ 系咩猛啊猛阵啊？啊要人哋去。注意一下咯，小朋友都系咁啊，无端端发 脾 气 噶啦，系 啊， 咁 啊 ，attention seeker 正所谓系咪先？想你多啲留意佢啊，关注佢啊，咁啊，阿孙女啊乖啦，女婿都乖系咪啊？ 女婿 OK 啦 ，OK 啦 ，OK 啦，可以再乖啲嘅，可以再乖一 點。有啲咩特别嘅祝福说话想同咁多位讲啊？又可以同埋自己讲啊？ 祝大家身体健康啦，仲有我家姐过两日又生日啦，咁、我又恭喜佢身体健康啦，咁、又保祝我儿孙孙佢九号嗰日生日咯、因为真系太忙啦而家， 明白明白， 又唔可以出去， 系啦系啦，咁今日朝头早方姐都拣咗只好特别嘅歌喎，系嘛， 系啊系啊，我孙女好中意听噶， 好系边一首歌啊？ 跳飞机， 一齐听咯，多谢方姐， 好啊，拜拜。 天空海阔任鸟飞，笑笑天地跳飞机，大众一齐唱首歌，开。